东经120.1度附近，预料向西北偏北移动，时速大约18公里，大致移向中国东南沿岸。同时，位于南海中部的热带低气压集结在香港之西南偏南大约760公里，即是北纬15.8度、东经112度附近，预料向西北移动，时速大约10公里，移向海南岛一带。过去几个小时，位于台湾海峡的热带低气压稳定地向偏北方向移动，预料会逐渐减弱，并且会在今日傍晚至到听朝在中国东南沿岸登陆。其外围雨带正是影响广东东部沿岸，而位于南海中部的热带低气压会在今日日间与本港保持超过500公里距离。按照现时对该两个热带低气压的预测，一号戒备信号会在今日黄昏之前维持。预测本港大致多云，短暂时间有阳光，亦都有几阵骤雨，稍后狂风骤雨增多，局部地区有雷暴，吹和缓东风，离岸风势间中清劲。展望听日间中有狂风骤雨，本周后期天色逐渐好转。依家气温29度，相对湿度85%，一号戒备信号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8,059点，跌84点，总成交金额309.5亿。上证综合指数报3,532点，跌2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4,735点，升16点。部分活跃港股的造价：腾讯控股561元，升7元；美团286元，系跌1元；感恩生值18.12元，跌1.42元。药明生物128.7元，跌9.3元；盈富基金28.56元，跌8仙；中远海控16.16元，系升1.16元。外币对港元卖价：美元7.768，英镑10.782，瑞士法郎8.427，澳元5.87，加元6.304，新西兰元5.495，欧元9.221。每百日元对港元7.012，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3.152。日经平均指数报28,699点，升101点。港金现价报16,620元，升1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794.81美元，卖出1,795.5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Didi 讲两宗交通意外啦。在九龙啦，观塘的伟业街去旺角方向，近住开源道回旋处有交通意外，咁影响到而家观塘绕道去油塘方向落翻伟业街咧就比较挤塞噶。重复多次啦，观塘的伟业街去旺角方向，近住开源道回旋处有交通意外，咁影响到而家观塘绕道落翻去油塘方向啊，落翻去伟业街嘅支路咧就比较挤塞。葵芳的葵青路去青衣方向，近住葵涌公园有交通意外。咁而家葵芳的葵青路来回方向，近住葵涌公园一段咧都系挤塞。隧道方面的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排到湾仔运动场，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排到康庄道桥面，出行道北过海车龙就喺芜湖街，加士居道去红隧龙尾渡船街天桥近果栏。东区海底隧道去香港方向，较早前管道里面呢就有坏车已经拖走咗，咁影响到而家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车多，龙尾就汇景花园。路面情况喺港岛方面，城西道去坚尼地城方向，近住坚尼地城游泳池一段车多，龙尾就喺屈地街。东区走廊西行去中环，近住维园落桥位慢车，龙尾海丰园。喺九龙啦，龙翔道去观塘，龙尾星河名居。将军澳道下行去观塘道嘅支路咧就挤塞，龙尾喺翠屏南村。观塘绕道去旺角方向，落翻宏照道嘅支路挤塞，龙尾喺观塘码头。在新界西贡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白沙湾码头一段车多，龙尾就西贡消防局。 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东区走廊、西行东隧出口、观塘绕道丽晶花园来回、车公庙路田心村险径同埋大埔道径口路九龙。最后，道路安全议会提醒你，生命冇 take two， 喺道路上，家长应该时刻拖实同行嘅儿童，避免发生意外。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有快乐。 Radio 2 On your mark, get set, go。 港台电视三十一节目新阵势， 奥运七月号手就位 ，get set go。 十八廿二二台好日子， 香港电台第二台四十岁啦！ 健威欢迎你加入知识会社、啊。 Hello， 多多关照、啊。 你唔系两手空空咁嚟啊嘛？ 讲呢啲，我带咗啲新环节嚟啊。 咁就算你啦。咁大家留意逢星期六朝早六点到九点，香港电台第二台有我阿 Lu， 有我洪健威， 知识会社。 十八廿二二台好日子 ，RTHK Radio 2。 做老板要有远见，订立十年发展大计，凡事做好十足准备。 咪住，想做个十全十美嘅好雇主，一定要准时出粮，同帮雇员准时供强积金，要喺每个月十号或之前供款，同埋交付款结算书。如果十号或之前有公众假期，就要提早安排。过期供款就要俾拖欠供款额5%嘅附加费，适用电子服务，供款就更快捷准确啦。 哎呀，来来来来来，能否坐一会啊？哎呀，拉铁丝网拉咗咁耐，都坐翻一阵先。咦、哎，两百新温啊？哎呀，做乜鬼呢个样咁攰噶？ 六十五，三太公大众开一台冷面处连用。哎，我琴晚打通宵麻雀啊，好攰啊！哎呀呀、哎、呀！ 你打少啲牌啦，做啲有益有建设性嘅嘢好过啦。 例如咧？ 每朝早十点到一点钟，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风骚快活人啦、啊，又有歌仔听，又有古仔听，好过打牌啊！ 啊，又系噃， 好啊，好啊，好啊！梁继章、李丽蕊、马小强，风骚快活人。好，早晨早晨，各位风骚朋友，我梁继章坐咗直播室。 你好啊，我系六号耶，今日系六号。 点解呢个名 字？听住啦、 啊， 早晨，我系强神经病 咩话？ 强神经病啊！ 系啊，因为又话子华神咩神咩神啊嘛，咁、我咧就有目标，就系做强神。不过而家咧仲有两个字楞住尾，就系、是、经病。 Good， 冇嘅， 会边一句啊？ 一号风球咧，咁啊而家戒备数就悬挂嘅，咁、我希望呢个风咧就唔好为我带嚟太多不便啦。 系啦，但系其实琴晚如果大家有留意嘅话咧，凉一啲啊。 同埋 唔知系咪因为我住嗰个地方比较空旷咧？几大风下啦，已经系、啊，有啲有鬼嘅感觉。 你知唔知住村屋咧？第一，因为啲屋矮啊嘛，即系冇嗰个叫屏风效应咧，系应风好多。我好多年前咧住过一间村屋咧，你知唔知咧？我唔知道我点同阿 Sir 讲咧，打完风之后咧，嗰次好劲嘅十号风球，上到天台咧，我住三楼连天台咧，你知唔知？你知唔知我发生乜嘢？ 唔知 上到天台，所有家私冇晒。 吹走曬， 好開心啊！ 吹走曬， 我喺度換家私，唔使揾人俾錢抌家私， 係 全部冇曬。至少我知道，哦，原來呢啲擺天台嘅家私，打完風係全部買過嘅。 你而家知唔知啊？ Too late 啊！咁嘅三十度几分，相对湿度84%。星期二吓，大致多云，短暂时间有阳光，有几阵嘅骤雨，稍后变骤雨增多，局部地区有雷暴啊！明日间中有狂风，本周后期天色慢慢好转。OK， 10:14啊！听你 FM 94.8至96.9 Radio Two 风骚快活人，到下昼1:00，我哋送俾你啊！醒醒啊！ 像透雪，这世界变了疯狂。 好，翻嚟风骚范围啦，即系的确头先，正如我所讲咧，原来住过村屋咧，村嗰种文化生活感受咧，系城市系 feel 唔到嘅吓。即系我先所讲，哦，原来打完风咧，你唔一早收好你嗰啲咩天台嗰啲咩台台凳凳咧，咪有啲我哋烧嘢食坐嗰啲咧，系嘅，即系嗰啲好轻嘅物料，譬如啲藤啊或者啲咩，但我冇谂过咧，系会成个天台咧空晒，所有嘢咧冇晒，干净。 你唔系伤死喺地下噶嘛？系嘛？ 但我冇谂过真系会咁大风啊！即系台啊凳，我仲望翻，咦啊！阿陳師奶嗰度有我張台，阿王伯嗰度我張凳、 啊。我啱想講，因為我試過真係咁樣。 你都係咁。 但係我就成個鹽棚做嗰啲隔離咯，即係 A 座過咗去，即係譬如三 俾翻我咁 樣，去咗31號，跟住我講：係咪你㗎？因為差唔多打完風咧，你又會見到咧，好多人就開始會執下，睇下啲嘢去咗邊啊咁樣。跟住有好多就一路掃水啊，因為我哋一定會有啲水水浸啊。 呢個 係 問題， 呢個係一個問題嚟嘅。咁跟住你就會周圍有好多嘢㗎啦，就會話成地都係咁樣，你會見到啲。底褲啊， 系啲衫啊， 飛到周圍都係。講真㗎， 阿王伯唔該俾翻個罩我， 打風時唔收氣佢先啦。 做嘢嘛， 同埋咧， 十號要翻工噶嘛。 係喎， 其實我係遲咗，因為咧我最初咧其實想收嘅，你知唔知？我想上天台啊，即係開嗰道門咧，因為天台有道門噶嘛，開唔到啊。 係啊，佢同你扯風啊嘛。 你有冇試過啊？ 試過， 好似有個大隻佬同你鬥掹力。原来咧打风嘅时候咧，嗰种扯风嘅力量咧。喂，開唔到喎！ 係啊，你開唔到之餘，你仲要成日成佢又唔知點解有一啲辣，係咪有啲風箱嚟嘅時候咧？你又會聽到佢 啲聲 咁嘅聲咯。我只貓係好驚嘅，同埋之後就會聽到嗰度咁噶嘛。你唔知道佢成日會幾時會成個風一扯咁樣，跟住就會係成個門可能俾佢扯走咯。 雖然係 好危險啊， 雖然呢個係村屋可能會遇到，同埋多數都會遇到嘅一種問題。但係住村屋或者呢地方，我哋今朝咧食早餐嘅時候都討論。 系、 有啲嘢咧，即系城市人亦都享受唔到。 冇错， 嗯， 睦邻关系，我觉得呢个非常好， 系、 這個、真系好。 附近嗰啲、 我试过住村屋， 其实我真系冇谂过。我虽然嚟识你咁，我冇谂过你个人都会住村屋。嗱，我 冇 中意， 因为我觉得咧，阿马小贵系一啲中意方便啊，即系佢要夜晚11点落去叮啲嘢嚟食下嗰啲咁样。 我唔中意嘅，我唔中意，我自己真系中意望住个山嘅，因为你唔觉得我好有仙气啊？ 我知你直。应该落咗个山里边啦，系咪？你 you belong to the 山，望住好，嗱 down six feet。 OK， 你属于个 under， 你系属于个山。 系啊，你系后生啫， 冇错。 你而家都冇啦，你而家系住喺咩噶 city？ 而家住喺城市。 City boy，我曾经住过。两三年就住喺嗰啲郊野嗰度，嗰度好正， 咩名啊、 我好中意。嗰度咧就系呢个康湖居对面嗰度， 康湖居对面咩名字？都有个名噶。的士司机唔该，康湖居对面 六美村， 六美村 系啦，咁、那个。嗰度咧就叫六峰花園， 嗯、 但系啲朋友好衰，成日都話我住 六 尾 八 村， 一定啦， 衰到咧，佢話你咁嘅樣，一定要住嗰 六尾村嘅六尾八， 你都因為咁先去住啫，諗住保身啊嘛， 冇錯 地方。 嗰、時我點解話睦鄰關係咁好咧？就係、話説當年咧，即係細個嗰時咧，就仲響亞洲電視嗰度做嘢嘅，咁、有個好朋友 做 緊 個爛鬼編劇啊嘛，係咪、 哦？ 但係其實幫你做 地 啊嘛，記唔記得啊？ 老细 错咗嘛？ 阿小强啊，剧本慢慢写，你扫咗地先。 系啦， 你请我翻嚟做编剧得。嗱，编剧你求佢写啲嘢交俾我得噶啦。系啊，咁样。 嗰时咧就同阿大姐名林建明做嗰啲节目嘅，咁啊同佢都几好倾，咁倾两句。咦，佢知我住村屋，佢话诶去你屋企烧嘢食。我话我其实住二楼， 唔得 咁烧 啊，都得噶，喺个 balcony 嚟咯。 佢话 都兴嘅啲人， 好细嘅啫，嗰啲 系都要 怼啲沙出嚟啫嘛。 佢系都要话嚟，都叫埋成班同事嚟。 你而家真系远啊，大姐明系咪？ 少少远， 同埋同啲艺员啊， 都有 嘅艺员啊， 都有， 系边批啊？我想知道系边批艺员 啊？唔系嗰批九我死都唔记得叫咩名。 系咪即系宝佩如啊？欧锦棠啊？ 宝佩 如 咁 早？ 欧锦棠冇，啊宝佩如好早， 欧锦棠 都迟啲啦， 系 嘛？ 系 啊，应该睇真啲咯。 再早啲， 再 早啲，系啦，你系都要话嚟，咁我点算咧？ 大姐妹会唔会暗恋你咧？ 唔会 傻啦，大姐妹 有眼睇 嘅，好醒嘅， 咁佢出咩叫好唔好嘅？ 佢叫下叫下，话俾我听，十几人，十几人嚟我度烧嘢食， 你话想炸你间屋？ 唔系，佢话。 你問下你隔離屋咯，嗰啲天台借嚟燒佢食咯， 啊、 即係你知佢好巴閉啊嘛，成咩唔得咁樣，係、都要逼我去借。 嗱，你去到同啲木輪講，大姐明話要借你個地方拍戲，到時你求其 set 個 cam 扮拍戲咯，係咪先？ 咁我就真係冇，我冇遇到佢真係嚟燒嘢食。點知有一日佢即係譬如話有好多呢個禮拜六嚟，呢個禮拜六嚟，佢哋真係浩浩蕩蕩十幾人。 嗯 点算呢、跟住呢因为好多人嚟到大姐明你知佢啦由周围讲啊于是呢冇几耐呢隔篱几栋嗰啲人呢就出咗嚟啦啊 大姐明啊 啊係啊係啊係啊跟住佢就同人哋讲啦 喂我需要个天台 係啦 今日烧嘢食喎 烧 嘢食边个攞个天台出嚟 有两个师奶第一时间、 我嚟我嚟 係啦 不如同我影张相 真系咁样就上咗人哋嗰度， 因为个大姐明 倾偈，系啊， 如果净系马小强你，我谂你 即刻 拍台啦， 闩门， 俾埋闩门啦， 系啦， 咁啊，咁其实都唔系因为你啊，木伦君系因为大姐明啫嘛，你好似搞错重点喎，善强，关你咩事啫？ 有咁， 我谂你住咗喺度咁耐，你都未试过可以喺天台嗰度， 好少少啊，真系未试过，我唔敢打扰人。 自从嗰次之后，佢哋冇对你好啲啊？ 有啊， 系啊，即系可能系无端端又挂只诶青瓜喺你门口嗰度， 请你食， 有几只？系啊，几好噶。 唔系， 即系头早我又搵你淋嗰啲 care， 我自己啲 care 嚟噶， 系啊， 好味噶， 好新鲜啊。 唔系真系好咗嘅，后来因为我试过俾只狗咬啊， 啊抵死啊！ 我记得个古仔，你再讲一次啊！你知唔知个古仔啊？ 唔知， 同个朋友啊， 听过， 翻我 狗都咬你，你仲话嗰度好住？ 系啊， 系啊， 你个狗都睇唔顺眼。是啊、 日日有只狗喺度吠， 狗眼看强低。 村屋嗰啲狗系会吠陌生人嘅，或者嗰啲佢 一嚟就系咁啦。 我日日过啦， 佢日日 点啫？ 系啊，佢日日睇你唔顺眼。 佢唔知点解，日日有两只狗。 你拆眉拆眼。 呢個形容詞，我覺得再貼切不過啫。 就算唔擦眉擦眼，我覺得眉哇咁長嘅塊面好驚啊！ 佢擦眉擦眼，我自己加咗三個字啊，生沙室啊，雖然唔係 佢話你啊，唔係話隻狗。 我知啊，真係俾佢咬咗嘢。個朋友， 但佢唔係鎖住或者綁住。 唔係啊，嗰啲唔係就路過一個村， 係咪嗰啲流浪狗啊？冇 人 養 㗎， 有人養嘅，有養嚟咬 你 嘅。 你係咪行得太近？太近人哋個？ 你係咪撩人哋啊？ 我冇撩啊，我撩。猫，我撩猫女郎都唔撩狗， 系佢就扑出嚟咬你， 咬咗我。 系咩狗嚟噶？ 糖狗， 糖狗啊， 安乐嗰啲咯， 糖狗先至好好好咩噶，好狠 嘅。咁跟住我朋友去咗屋企， 咬你边度啊？ 只脚， 哎呀， 只脚， 因为咬你致命嘅位置，即系我意思系咬喉咙。 哇，都 系好啦，咁我觉得咁系好噶。你有冇睇嗰啲咁嘅啲动物片啊？一嚟就我咬喉咙咁，系咬嗰只脚咬。跟住就咩啦？ 我咬咗嘢，咁我睇下，咦，冇乜嘢喎。 嗯，我一见你都冇。 当时咬嘅时候，你觉唔觉得即系入肉啊？ 痛 唔痛啊？ 痛啊！ 有冇听到啲骨？ 因为有着咗长嘅牛仔裤，咬咗嘢，但系佢只狗咧有冇事我都唔知，即系 有冇甩咗啲牙？ 佢有冇事？ 因为佢咬牛仔裤 啊 嘛。 我惊佢甩咗几粒。 系啊。 跟住我朋友上咗我度倾倾倾倾， 哦，你仲喺度倾偈？ 你唔系应该要去打破伤风针咩？ 冇啊，倾完之后我朋友先话：，哇，喺你俾狗咬喎， 佢咁耐之后先觉得 系啊？ 你点解可以咁样去轻视呢件事噶？ 所以我 你点解隔几个钟 头 咦？原来你俾狗咬喎？ 点解你而家搞成咁啦？会唔系 疯狗症未清？ 疯狗症 狗毒攻心 啊！嚟啊！ 未手尾未清，我真系佢先吓我。 你唔痛嘅咩？你唔流血嘅 咩？痛啊，少少啊，我乜都冇喺屋企，即系靠布，乜都冇啊。跟住佢话：，哇，你咁样， 应该去。 好。 咪首先有冇伤口先？你需要 有啊， 一定有噶。 咁你一定，就算你唔去医生度，你自己都要做下消毒啦。 少少， 你就算扑亲啊，你都会搽嗰啲叫做咩药水啦。你点会咩都唔做噶？ 你知啦。 原来佢对自己生命都难，佢唔单止对我哋，佢对生命都难。 我 freestyle 难命嗰条，所以叫难强系咪？难命强。 跟住咧点算咧？佢问我喂，你查啲药油啦，跟住佢走咗去，死啦！点算咧？ 你查咩药油先？ 我乜药油都冇啊！ 你唔好乱查喎！ 一查 India 咁只脚咪递起咗？ 我唔知你啊，你知你噶啦，乱咁嚟嘅做人 India 啊嘛，系啊。 跟住我就即系硬住头皮去敲人哋地下嗰啲门， 都唔叫医生啊，都唔去搵。 唔系啊，我想攞药油先啊。 都佢处理啲事， 查咩药油啊？你 因为佢话你快啲查药油。 你想查咩油啊？你觉得应该查咩油？ 嗰啲咩癫酒啊、红药水啊， 咁隔篱嗰个婶点讲 啊？即刻行出嚟，哇！你边个咁拗啊？喂，系咪路口嗰、那个？我话系啊系啊，你晚晚都吠啊，跟住话你咁样唔得噶，报警啦，快啲帮你报警啦，要去医院噶，你咁样。 你自己截的士得啦，你唔系跛咗，你咬咗啖啫嘛，你自己即刻坐的士去医咪得咯。 咪咯，你仲可以同你朋友倾， 系仲倾偈，倾几个钟系咪啊？饮茶食嘢， 人哋唔提你，你都系喎，四个钟头之前好似俾狗咬过。 即系流血，啊系、啊、流紧血、 啊， 系、 啊、 跟住就真系有街坊帮我报警， 仲要街坊帮你报警，你就废人咁瞓咗喺度，帮我报警，帮我报警。 点解要街坊帮你做呢一啲嘢？咁所以你就觉得人间有情啦。 废人强真系废人强，真系。 跟住架十字车真系嚟， 我真系搵只车嚟。 唔好听埋我讲先，细细嚟，十字车嚟，边个比较咬啊？我举手。 你会唔会滥用咗十字车啊？ 我咪头先咪讲咯，点解你自己唔 坐 的士去医院啊？ 你 系 咪应该自己 坐 的士去睇医生啊？ 你唔好闹我，闹嗰个师奶，系佢话报警嘅。 咁啊，师奶个叫你食咩？你唔食咩？ 冇叫， 系啊， 佢冇叫，佢真系不过嚟咗十字车，跟住佢话边个比较拗啊？咁啊，我 精神意志咁样嗬， 系啦， 血都冇得滴。 跟住我话我咬到我只脚啊，你会唔会俾个轮椅我？ 你仲要求轮椅啊？ 跟住佢话你行慢到，我行到，自己上去。哦，哥哥好英明啊，系啊， 你真系好好地去对呢一啲医护人员，我真系好对佢哋好尊敬。 系啊，好好啊，好好啊。跟住 你唔系玩佢哋系嘛？ 我唔系玩佢哋。 但你行得到，你点解要要求一个轮椅咧？ 之后 基本上点解要叫救伤车？ 系啦 ，in the first place， 因为 嗰、 那个街坊佢话咧，嗰只狗咧。 唔关个街坊事，你自己个判断。 佢有个花名叫个癫狗，系咪啦？ 癫狗遇着丧强啊嘛，呢个叫做当癫狗遇着丧强， 又攞个手袋出嚟，嗱就俾佢咬烂咗啊！ 哦， 佢哋想报警，然后咧就捉嗰只狗。 其实佢系想对付只狗， 系啦 ，instead 就系帮你。 咁嗰个阿婶都奇怪啦，如果发生过咁多嘢，佢点解之前唔报警，要等你阿丧强俾佢咬先报警咧？ 去到一个点咯，哦，真系有人俾佢咬啦。 系，即系佢上次俾佢咬烂个手袋，佢谂我再忍多你一次。有乜人话你咬丧强 就唔得啦， 系啦， 就忍唔住啦， 我一定会帮丧强撕呢个啖味。 唔丧强都够胆咬，嘿，你真系癫狗嚟噶！丧强咁污糟，你都敢咬， 咪就系咯， 你死梗 系。系啊， 其实佢咬完你有冇极劲完啊？ 咁有呕白泡， 咬完你之后佢呕白泡，中咗毒，中咗毒， 冇 哦， 冇。 咁最后佢系点样啊？ 最后啲差人嚟啦，差人嚟到啦，佢问我：喂， 仲要有差人嚟啊？ 报警啊！报警啊嘛，一定嚟。 报警啊！佢 一定 捉只狗啊！ 你都要知道究竟系因为乜嘢事而你报警啊嘛？咁如果你 系 俾狗 咬 咗， 俾狗咬咯，佢哋话因为咧系一定要捉只狗嘅，唔知佢有冇啲狗症。 明 啊，咁两只狗，佢就问我边只只狗咬，我唔认得。 仲要有两只 吓你 系啊？ 边只咬你都唔认得？ 唔认得？ 佢点会睇到嘢啫？佢平时系咁样捉埋你拖埋佢嚟前少少，我认一认。 头喷头， 系啊，有人问你嘅就，我而家会画你嗰只吓，画你只狗出嚟。 咁跟住个警察哥哥就话：你快啲是但捉一只啦。 吓咁求其， 佢话一只狗咬你，唔可以两只狗捉晒你嘅。 我翻嚟继续讲十点半新闻报告。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十点半，由郑浩景报道新闻。行政长官林郑月娥表示，国安法在港实施一年，危害国家安全、破坏社会安定、威胁市民人身安全和财产的风险，仍然在香港社会存在。这些风险主要来自三方面，包括外部勢力、市民守法意識變得薄弱，以及欠缺監督規管社區媒體網絡，以致長時期發放假消息和美化暴力。 這個風險是來自幾部分的。第一，這個風險是來自一些外部的勢力，一些外國的政客，他們是繼續肆意地去詆毀香港國安法和我們執行香港國安法的所有的行動，他們亦都聯同一些畏罪潛逃的涉嫌犯罪分子 同埋一啲曾經喺2019年下半年一直喺度作為呢啲組織暴亂嘅搞手，但係已經遠走他國嘅人士喺境外興風作浪，挑戰特區政府嘅權威，亦都繼續挑動港人嘅情緒。第二個風險嘅來源咧，係來自市民，佢哋嘅守法意識係因為長期咁被呢啲別有用心去鼓吹違法達而歪念，而變得係薄弱，亦都被一啲標榜和理非嘅人去成為咗呢啲犯罪分子嘅保護傘同埋遮醜布，從而對於暴力同埋違法嘅意識咧係變得好脆弱。第三個風險嘅來源咧，係我哋欠缺咗監督去規管一啲社交媒體網絡，等到佢哋能夠長時期咁去發放一啲虛假嘅消息，美化暴力，散播仇恨中央、仇恨特區政府、仇恨警隊嘅思想，而令到部分人係變得激進、極端，甚至咧係會做出一啲違反人性嘅行為。 《华尔街日报》报道，由多间美国科技企业组成的亚洲互联网联盟曾经私下去信香港特区政府，表明如果当局继续推动将起底刑事化， Facebook、 Twitter、 Google 等科技企业可能停止在香港提供服务，以免在港员工面临刑事起诉。私隱專員公署表示，已經收到聯盟發出有關對擬議修訂私隱條例的意見。公署表示，個人資料私隱專員鍾麗玲強烈反駁任何有關修例會影響外商在香港投資的說法。私隱公署重申，修例只是涉及非法的起底行為和公署的相關執法權力，修例之中會清楚列明起底罪行的範圍。私隱公署歡迎持份者對修例提出意見。天氣方面，一號戒備信號現正生效，在早上十點，位於台灣海峽附近的熱帶低氣壓集結在香港以東大約610公里，即是北緯22.8度、東經120.1度附近，預料向西北偏北移動，時速大約18公里，大致移向中國東南沿岸。同時，位於南海中部的熱帶低氣壓集結在香港之西南偏南大約760公里，即是北緯15.8度、東經112度附近，預料向西北移動，時速大約10公里，移向海南島一帶。過去幾個小時，位於台灣海峽的熱帶低氣壓穩定地向偏北方向移動，預料會逐漸減弱，並且會在今日傍晚至到聽朝在中國東南沿岸登陸。其外圍雨帶正是影響廣東東部沿岸，而位於南海中部的熱帶低氣壓會在今日日間與本港保持超過500公里距離。按照現時對該兩個熱帶低氣壓的預測，一號戒備信號會在今日黃昏之前維持。預測本港大致多雲，短暫時間有陽光，亦都有幾陣驟雨，稍後狂風驟雨增多，局部地區有雷暴，吹和緩東風，離岸風勢間中清勁。展望聽日間中有狂風驟雨，本週後期天色逐漸好轉。依家气温30度，相对湿度82%，一号戒备信号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8,018点，跌124点，总成交金额475亿。上证综合指数报3,520点，跌13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4,686点，跌31点。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腾讯控股558蚊，升4蚊；美团281蚊，跌6蚊；药明生物125.3，跌12.7。盈富基金28.46，跌1.8；比亚迪股份233.4，升1.2；感恩生殖17.68，跌1.86； 阿里巴巴205.2跌八毫，小米集团26.1升一毫半。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768，日元110.86，瑞士法郎0.922，加元1.233，人民币6.462，英镑对美元1.388，欧元对美元1.187，欧元对美元0.756，新西兰元对美元0.708。日经平均指数报28,725点，升127点。港金现价报16,670元，升6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797.23美元，卖出1,797.44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Toby 先跟你讲中交通意外，在葵芳的葵青路去青衣方向，跟着葵涌公园有交通意外，一带就没有挤塞的，经过要小心。重复多次，就是葵芳的葵青路去青衣方向，跟着葵涌公园有交通意外，现场就没有挤塞，经过要小心。较早前伟业街去旺角，跟着开源道回旋处的交通意外已经清理好，现在伟业街去旺角，跟着开源道回旋处一带只是车多少少。隧道方面，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龙尾在湾仔运动场，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爱民村，七咸道北去红隧和尖沙咀排到佛光街桥底，加士居道过海龙尾卫理道，东区海底隧道的九龙入口挤塞的车龙是过了观塘绕道近住丽港城的。路面情况，在港岛方面，下角道去上环方向左转去红棉路一段车多，龙尾排到去告士打道近住军器厂街，城西道去坚尼地城方向近住坚尼地城游泳池一段挤塞，车龙排到水街。咁喺九龙方面，龙翔道去观塘龙尾虎山道桥底，将军澳道落返去观塘道嘅支路就慢车。咁喺新界方面，清水湾道入返去清水湾，近住大埔仔村一段车多，车龙排到去大学道回旋处。西贡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白沙湾码头嗰段咧，仲系比较车多，车龙排到去西贡消防局对出。咁啱啱收到个最新嘅交通消息，就系头先讲啦，葵青路去青衣方向，近住葵涌公园嘅交通意外啱啱清理好。咁而家葵青路去青衣，近住葵涌公园一段交通回复正常。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东区走廊西行东隧出口方向中环、观塘绕道丽晶花园来回、葵涌道马加烈桥底去九龙、青山公路中山台去荃湾、车公庙路田心村去显径、大埔道径口路去九龙、沙头角公路军地北村去沙头角、大埔道尔登华庭方向沙田、锦田公路高埗油站去锦田同埋东涌裕东路回旋处方向九龙。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有快乐。 我是香港空手道运动员曾以婷，我身上的白色和很多皮肤问题，例如银屑病、湿疹、暗疮、烧伤疤痕，和神经纤维瘤一样，是不会影响其他人。只要大家理解和接纳，你和我都可以活得更开心自信。正确认识皮肤问题，将心比心，共享精彩人生。 港台电视31节目新阵势，奥运七月号手就位， Get Set Go。 中文歌曲龙虎榜伴奏精选， 咩咩咩咩咩，你想欣赏佢边一面呢？ 旧日被人撕开粉碎，为何回去变念着相爱 人有好多面向嘅。过往一段时间 ，Sharona 学懂接受自己不同嘅面向，亦都将呢一种成长嘅感受放落歌曲当中。林峰填词陈永谦，编曲周石汉、黄兆铭，监制周石汉。今个星期中文歌曲龙虎榜推荐作品之一，吴嘉熙《逐步拾回自己》。 中文歌曲龙虎榜本周精选，逢星期六中午12点至2点，黄天怡《中文歌曲龙虎榜》。 早晨啦，阿妈。 点啊，细路长。 琴日我妈赞你喎。 吓、啊，你妈咪赞我？ 系啊，我妈咪话你系一个好老师啊。 真系？佢点样讲啊？快啲讲俾我听。 佢话无论你做啲咩事，只要我哋唔好学，咁就已经系一个好乖嘅小朋友啦。 吓、啊？ 唯一一样嘢叫我哋要学嘅。 系咩？快啲讲，快啲讲。 就系、是、每日10点到1点听香港电台第二台嘅《丰收快活人》咯。真系我越听越开心噶。 梁继章、李丽蕊、马小强，丰收快活呀！ 翻嚟咗。快活人， 系 嗱，村屋嘅朋友们咧，有啲嘢咧就会好享受嘅，个景啦，个空气啦，木人关系啦，人啦吓，同埋咧，村屋咧，我觉得啫吓、多数都可以养宠物嘅，因为好多而家城市嗰啲屋苑咧就唔养得噶嘛，咁如果你想养啲狗仔啊、猫仔，猫仔都易啲啊，尤其是狗仔咁样，屋村嚟讲，多数都系可以嘅，除非你嗰个业主或者你个邻居一早话，喂嗱，住得呢度就唔可以养，除非咁，但好少咯，系咪啊 ，Sarah？ 冇错， 系咪一般都系咯？ 我有听过就有啲人就话我想养狗。所以我有村屋 啊， 住村屋啦， 呢个主要嘅原因系啦。咁、但系当然咧，村屋都有啲唔方便，头先我哋讲咗啦，甚至譬如话要揾嘢食嘅，要好似阿马小强嗰啲，要一落街有嘢食嘅，有嘢买咧、对唔住，真系冇。 系啊，你应该要食嘅食泥啊。 唔系摘树叶食咯，唔系再唔系你自己有花园，你咪种咯，即系落花园自己劈啲菜啊，劈啲水果食咯。 嗰阵时我见到对面山边咧有啲香蕉树啊，啲、 香蕉成 熟晒啊，唔系冇冇人要嘅。 香蕉成熟时。 系啊，跟住咧 冇人要，点解你冇人要？你肯定冇人要？ 肯定啊，因为佢甩晒落嚟跌晒喺地下。 哦，咁跌晒落地就问啲问题攞唔到啦。 曾 经执到宝， 你有冇去摘啊？ 想去啊，不过啲隔篱屋嗰啲师奶就叫我唔好啦。 点解？ 好唔系几 好？邪啊嘛。 系啊， 系佢哋有招精噶。 系啊， 我 真系唔好 啊。 系啊，咁佢话你执都唔好执啊。 系啊， 样警告。 嗰师奶点解要叫你执都唔好执？ 吓佢执嘛，即系等于你。 因为师奶自己想执，所以嗱你唔好执啊，阿占强。食咗会肚痛噶，跟住佢就反而自己执啊，师奶就。 咪即系等于你阿妈嚟讲，就系啲男人啊，坐完嗰啲热嗰啲凳啊，唔好坐落去啊，会怀孕啊。 怀孕。 会怀孕啊！ 痔疮咋？我听过， 唔系啊！佢话咧，啲男人坐嗰啲凳热啊，你要摊冻佢先坐。如果唔系，你即刻一坐落去嘅话，你会怀孕噶，吓死我嗰时候。 哦、你坐过好多次啊？ 唔系啊，唔敢坐巴士啊！嗰 阵时候咁样会怀孕咧，嗰啲妇产科好忙碌， 系啊， 日日都有几百个推入嚟啊。 系啊，应该人口爆棚啊，系咪啊？ 我反而听我妈就警告我，佢话太阳晒过嗰啲地方咧，热辣辣咧就唔好坐落。 点解啊？ 佢冇讲俾我听，后来我明查， 我明嘅 原因都唔解释， 有一啲嘢， 冇错， 系啦，杀一啲嘢， 明查暗访，佢话可能对某啲部位唔系几健康， 冇错，咁呢个都有， 你有冇有查证过啊？自己验下健唔健康啊？晒得多。 吓，唔系晒 边度啫，攞条命出嚟晒又 OK 喎，觉得 晒呢个背囊出嚟晒， 不过咁啊系嘅，好似我而家我仍然继续系住喺啲村屋嘅地方啦，我真系会发觉就系、是、如果你突然间肚饿啊或者系乜嘢嘅话，就真系叫天不应叫地不闻， 系噶嗬， 因为我试过就系打俾嗰啲咧 Panda， 系啊，嗰啲啦 ，Panda，Panda， 但系你已经系叫，我谂你已经系打俾近嗰啲 Panda 噶啦， 唔系唔关事，总之佢呢啲 Panda 嘅话，佢话俾你听个地区系乜啫嘛。嗰条路线啫嘛，咁咧有好多咧都话即系会送啦，跟住咧就系揿所有嘅嘢，我全部都话唔嚟。我话我不如咁样啦，你嚟到我村口， 再加钱， 我没有加钱啊，我知道加钱什么都可以，但系我冇加钱，跟住我就话如果系嘅话，你可唔可以嚟到村屋啊、村头、村口啊？ 我出嚟攞， 我喺村口嚟攞，都唔肯啊， 唔制啊， 冇啊，得一间啫，所以食嚟食去都系嗰间 pizza。 嗯、即系嗰间就肯送嘅，系咪印籍人士送嗰间啊？ 唔系， 有一间专系嗰啲包头印籍人士送噶，我以前叫过，系啊， 系有一间就专系做外卖嘅，有间 pizza， 系啊，系一间专做外卖嘅。 嗱，我觉得有一样其中唔方便咧，就系咧，因为只能够用石油气。 哦， 我真系试过煮之后， 冇咯、 嗯。嗯， 夜晚就又唔送石、 啊。我又唔好記得咁石油氣之就嚟冇，佢咪係有啲 sign 嘅，即係有啲你會知道就 冇㗎，石油氣冇㗎、 哦。但你估計到㗎嘛？其實係咪？ 點估計啊？ 因為用咗幾多日咯、 啊啊？稱起佢、啊，稱起佢哋個輕嘅話，就嚟冇。 有啲人就買多一罐擺喺隔離嘅。 哇！好危險咯。 係啊， 係啊，好似如果你個老婆好火爆。 辣啲火花来泼咁样， 我同你唔好喺厨房闹交，辣着咯。 我谂起天若有情， 而家唔会咁啦。你而家讲紧系真系你好耐嗰阵时候啦。 系啊，好耐啊。 所有嘅嘢都唔明火噶啦。 系 啦， 系系啱，又 咪就用电炉咯， 电磁炉、啊， 要用电磁炉啊嘛。 不过系用石油气都系一个旧嘅回忆嚟。嗰阵时我住村屋咧，嗰石油气管就要摆出屋外噶，有个位收埋嘅，要落到去揭开攞出嚟换。 系啊，等你嗰啲阳光又晒唔到啊嘛。 系 啊，其实都系危险噶，我觉得。不過其實我覺得係嘅，就是、村屋有好有唔好啦。咁正如有講到就其實都唔單止話我哋住喺啲比較偏遠嘅村屋咧，係收唔到呢個外賣。嗯、原來有好多地方都係冇外賣嘅。 冇錯啦，今日因為網上有啲人咧就話有啲叫美食沙漠咁樣就話叫咧叫唔到啦，同埋嗰度附近冇嘢賣嘅。咁、 嗯、 我自己以前咧就做呢一個數碼港咧，我都覺得數碼港係都幾冇嘢食嘅。但係嗰度咧就好似話都肯送外賣嘅、 嗯。 但係如果你要揾即係好多食肆咧就欠奉啦，同埋啲嘢都係偏貴嘅。咁、 嗯、 我諗呢個都係一個。即係好常有個現象就係，既然冇咩嘢餐廳啦，咁佢本身佢梗係貴啦，係咪先？係 啊，梗係啦。 物以罕為貴啊嘛， 係 嘛？咁啊，佢網上咧寫咗幾個地方，但我又唔知喎，有啲麗景。 我嚟聽下。 麗景啦。 麗景應該唔送咧，因為喺山上邊啊。 我又唔 知係其實一個山啫嘛，同埋而家都好多商場喺嗰度啊，喺巴士站嗰度。 係咪因為就係因為多咧，所以其實冇乜人叫唔送 冇理由啊！ 我都好奇怪咯，呢個地方就係，因為佢唔算係好偏僻。我因為我成日都會覺得我就係阿烹打佢唔嚟係因為嘅偏僻咯。佢嫌，因為好可能嘅就係佢揸出揸入咧，好嘥電油啊，係咪啊？ 你如果講嗰啲送外賣咧，其實有啲環境都未必叫到嘅，譬如滂沱大雨咧、 嗯， 少咗好多嗰啲車手或者係嗰啲送外賣嗰啲人，可能佢都會覺得哇咁大雨，我唔開工住啦咁樣。 嗯、 我都試過落雨係比較難叫，或者叫咗好耐咧都冇人接個 order 嘅、嗯 嗯。甚至乎個 order 嘅時候，佢都會姐姐會話俾你聽嘅。如果係嘅話，你可能要等一個鐘頭零九個字，你等唔等？我都試過。嚟、 嗯、 到嘅時候嘅話咧，係成個 pizza 係變咗三文治。 即係點啊？ 你收唔收貨？ 因為佢咧太大雨，佢、 哦、 亦都太多外賣，所以嗰啲位咧係擠到咩咁樣。佢、哦、嚟到嘅時候，我將佢接埋咗咯。咁同埋嘅就係佢遲到，佢同我講嘅已經一個鐘頭零九個字，我都等到最後尾嘅時候，其實佢係兩個零鐘佢先至到。到最後尾佢送咗兩個湯俾我。 哦，係、啊。 你應該好開心啦、 啊！我開心啊！ 送咗兩個忌廉雞湯俾我。 哇！謝。係 啊，咁樣嘅。 我都試過咧，睇住嗰個Panda啦，其實我唔記得唔係嗰個平台添啊。總之有啲咁嘅外賣平台，佢明明就係攞咗食物嘅啦，同埋嗰個餐廳喺我屋企附近嘅啫、 嗯。 喂，成大半個鐘都未嚟㗎、 嗯、 原來嗰個人咧係啲即係嗰啲叫做小妹妹啦，即係我覺得佢小妹妹啦，睇個樣應該十七八歲咁樣。 真、 嗯、係見到送嚟時候， 單房裏頭望他，遙遙望他咁送嚟啊！ 我谂佢系唔识路啊！ 佢唔识路， 我谂佢唔识路，我估啫。因为明明睇住佢已经攞咗食物嚟紧咯，吓、啊、喺我隔篱街啫，行成大半个钟嘅咁。咁、 嗯、 因为屋苑有好多座噶嘛，同、 嗯、 埋如果佢唔系真系住喺嗰区，咁可能啊呢个咩花园咩屋苑会搞错咯。 送惯咯， 咁但系冇啦，即系包容啲啦，系咪先？ 佢、啊、可能兜咗个圈去咗大埔先送翻嚟， 因为人哋都好辛苦。 又或者约咗男朋友仔见个面先， 就系咁咯。哎、好啦，仲有十分钟到早上十一点钟。今日嘅节目非常丰富，包括咧，如果大家中意泰国旅游就正。 冇错，一阵我哋嘅乜都讨论区嘅话，就会攞出嚟嘅就系十大最中意去泰国嘅原因。 哦， 包括嘅就系你会去洗泰国浴咧。 哇， 正啊！ 翻嚟会有网上情先。 Yeah, yeah. 听一封 Super Win 啊！喺呢个时候，我哋带嚟今日嘅网上情。网上情之一场不会赢的战争。好多时候人都系唔想谈及两个字死亡。点解对死亡咁恐惧？或者因为生活中遇到嘅所有问题，我哋都有一个合理嘅讲法，但系死亡系冇嘅。死亡好似一道我哋冇办法跨越嘅鸿沟，一个冇人可以打赢嘅战争。你走进呢一个战场，发现几努力都打唔赢，于是大家最后就唔去睇呢场战争，扮佢唔存在。呢、这个就系而家好多人面对死亡嘅方法。唔单止系咁，我哋唔单止唔想讨论死亡，亦都唔想讨论失败。点解咁讲？因为死亡就系一种所有人都要面对嘅终极失败，一场唔会赢嘅战争，一个彻底嘅失去。唔想面对死亡同失败系相互关联嘅，好多老师、长辈、亲友经常话俾我哋听，唔紧要噶，失败冇关系噶。不过你仲要努力，继续试啦。成个社会都话俾我哋听，我哋要正面，要欣欣向荣。但系喺呢种主流价值观底下，非主流嘅人又点呢？社会为我哋定义咗所谓嘅成功系点样？唔符合呢个社会标准嘅人就会被定义为失败者。咁如果我哋咁不幸做咗失败者，又点样去面对呢？好多人就产生咗认知上嘅偏差同迷茫。好多时候老师父母冇教过我哋点样面对失败同恐惧。于是当我哋长大之后，面对生活中嘅恐惧，就会有好多唔同嘅反应同表现。无论是用酒或者疯狂购物或者过度放纵自己的某种娱乐行为上，都是我们对焦虑和恐惧产生的反应。在所有失败之中，最为终极的就是死亡。死亡是完全没有任何可以挽回的空间的。任何我们面对的失败或者困境，都是透过花钱或者某种行动来扭转，但是死亡是没有的。你不会听到任何人讲话啊，死了之后原来这么开心的，或者死了之后很不开心啊。完全没有人知道，因为死亡就是一个解不到的东西，一个失败的终极形式。你越爱生命，付出的东西越多，到死亡的时候，这种的痛苦也都会越大。大苦罪，这个是印度哲学中一个名词，就是说每一种人付出的越多，最后这些东西消失的时候，痛苦就会越强烈，这个就叫做大苦罪。生命值得我们珍惜，死亡是一个不能逃避但是必然出现的事实，对于每一个人同样都是。 为什么身世间上，此间许多爱如常？为什么争斗不绝，欢欣不永享？问为何人全隔膜，颜面无真相？问那天可找得到理想中的乌托邦？为什么伤痕斑驳，光彩消失面容上？为什么此发俱落，一张怪模样？问为何年年春季，无实难春去？问那天可再一见， 上述的信息来自这一本书《别让世界的单薄夺去你生命的厚度》，多谢李丽蕊借给我这么有意思的一本书。 为什么凄冷孤寂，轻飘飘像无力，为什么不见光亮，飘渺没形象，在目前如何风光，仍是泥中 马小强，你唔好依恋你个臭皮囊啊，知唔知啊？你将你个臭皮囊咧，好地珍惜佢、嗯，用完之后咧就发发脆脆就抌咗佢树。 系啊，唔好捐咗佢。 唔系啊， 做大体老师咪得咯，你 个臭皮囊做一臭啫，我仲烂烂地。 嗯，系穿窿。 吓、啊，咁其实好有意思嘅文章嘅，咁啊提醒大家，虽然生即系死亡系我哋战胜唔到，不过起码我哋可以珍惜我哋生命嘅日子。 就系、是、因为有死亡，就系、是、因为我哋嘅生命系有一个终结嘅时候嘅话，你更加应该要珍惜嘅就系你在世嘅时候。 OK， 好，早上十一点钟，听下呢一个新闻报告翻嚟，继续丰收快活日。 食人专员公署表示，已经收到联盟发出有关对擬議修订私隐条例嘅意见。公署表示，个人资料私隐专员钟丽玲强烈反驳任何有关修例会影响外商喺香港投资嘅说法。私隐公署重申，修例只是涉及非法的起底行为和公署的相关执法权力，修例之中会清楚列明起底罪行的范围。私隐公署欢迎持份者对修例提出意见，并且会在短期内和联盟的代表会面，以更清楚了解他们的意见。天气方面，一号戒备信号现正生效，在上午11点，位于台湾海峡附近的热带低气压集结在香港以东大约610公里，即是北纬 23.1 度，东经120度附近，预料向西北偏北移动，时速大约18公里，大致移向中国东南沿岸。同时，位于南海中部的热带低气压集结在香港之西南偏南大约760公里，即是北纬 15.8 度，东经112度附近，预料向西北移动，时速大约10公里，移向海南岛一带。预测本港大致多云，短暂时间有阳光，亦都有几阵骤雨，稍后狂风骤雨增多，局部地区有雷暴，吹和缓东风，离岸风势间中清劲。展望听日间中有狂风骤雨，本周后期天色逐渐好转。依家气温30度，相对湿度79%，一号戒备信号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7,930点，跌213点，总成交金额613亿1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509点，跌25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4,576点，跌141点。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腾讯控股554.5升5毫，药明生物120.3跌17.7，美团283.4跌3.6，盈富基金28.38跌2.6，比亚迪股份228.4跌3.8，感恩生值17.08跌2.46，小米集团25.95冇升跌，阿里巴巴205.2跌8毫，中远海控15.74升7.2，恒生中国企业103.8跌6.5。外币对港元卖价：美元7.768，英镑10.782，瑞士法郎8.436，澳元5.873，加元6.302，新西兰元5.5，欧元9.223。每百日元对港元7.007，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3.212。日经平均指数报28,725点，升127点。港金现价报16,670元，升6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797.7美元，卖出1,798.22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Didi 讲隧道情况，而家红磡海底隧道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龙尾排到湾仔运动场，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爱民村，七咸道北过海同埋去尖沙咀啦，车龙排到佛光街桥底，加士居道去红隧龙尾卫理道，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啦比较挤塞，龙尾喺观塘绕道近丽港城。路面情况在九龙方面，龙翔道去观塘排到虎山道桥底，茶果岭道去油塘方向近住油塘道一段挤塞，龙尾就在丽港城。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挤塞，龙尾果栏。另外旺角的联运街有爆水管，联运街近住拔街的快线就封闭，经过小心。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东区走廊西行东隧出口、观塘绕道丽晶花园来回、葵涌道马加烈桥底九龙、东涌裕东路回旋处九龙、青山公路中山台荃湾、车公庙路田心村显径、大埔道径口路九龙、沙头角公路军地北村沙头角、大埔道尔登华庭沙田同埋锦田公路高埔油站锦田。最后环保处提醒你，记得停车熄匙，交通督导员同环境保护督察可以向违例司机发出告票。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有快乐。 十八廿二，二台好日子。 香港电台第二台，40岁啦。 小朋友有咩愿望啊？ 我好想我妈咪咧英文叻，教我考试啊！ 你揾我嘉明妈妈啦！ 我想妈妈同我一起玩啊！ 咁揾我敬文妈妈咪 fit 晒咯！ 我想爸爸成日讲嘢氹我笑啊！ 我知道爸爸仲唔系最佳人选， 咁就要留意逢星期日朝早8至10，蔡敬文、侯嘉明、 方子豪 玩玩星期天。 18/22 二台好日子 ，RTHK Radio 2， 港台电视31节目深圳制，奥运七月后手就位 ，Get Set Go。 要战胜疫情，恢复正常生活，大家都要接种新冠疫苗。无论几后生几强壮，都有机会感染新冠病毒。就算感染后病征轻微，病毒仍可能对身体造成长远伤害。面对变种病毒，疫苗对我哋依然有保护作用。为自己同屋企人嘅健康着想，为重回正常生活，我哋都要接种疫苗。Go for it！ 要赢就一齐赢。 啊，唔该，请问你有冇脱毛膏卖啊？ 哎，毛毛虫。 你买脱毛膏做咩啊？ 嗯，我系一条成身都有毛嘅毛毛虫，我想搽啲脱毛膏脱咗啲毛佢。 吓，毛毛虫要脱毛？点解啊？ 原因系我最近中意咗有一条蚯蚓，我惊佢嫌我周身都系毛，唔中意我啊。 系啊，毛毛虫人要接受自己噶嘛？嚟听下香港电台第二台每朝早10点嘅风骚快活人啦、 啊。风骚快活人有咩特别啊？ 佢哋三个主持人 Sarah 李丽蕊生得鬼死咁矮，小强鬼死咁丑样，梁继忠又鬼死咁老，佢哋都冇嫌弃自己，大家又咁中意佢哋。你不过一条毛毛虫啫，使乜咁自卑啫？ 啊，又系、啊，好嘢！我系一条毛毛虫，电发电发，毛虫都要电发电。 梁继章、李丽蕊、马小强，风骚快活人。好啦，风骚快活人逢星期二带嚟马老师漂流教室 （Floating Classroom）。 大家早晨， 早晨， 早晨，早晨。 系啊，今日我哋要浮去边啊？ 嗱、嗯，听住啦，今日嘅题目就系、是、陈年红酒系香醇嘅，但系当红酒遇上陈皮，即系果皮，到底香唔香、纯唔纯呢 ？Cheers！ 陈皮红酒，我觉得真系 O K 喎。 陈年定红陈陈皮啊？ 陈皮， 陈皮啊，系啊， 果皮 啊嘛，系啊。 O K O K。 当红酒遇上陈皮啊嘛， 系 啊。 哇，好嘢、啊，好有创意啊！ 话说你呢对眼睛，好有创 意。呢对眼睛， 好伶俐啊！好大压力、啊。嗱，我補充翻少少資料先、嗯、因為咧馬老師咧都曾經喺國內工作過一段時間嘅，包括有東莞啦、廣州啦、十年八載度啦， 咁 即係都識到啲朋友啊，好朋友、壞朋友都識到啲嘅，咁、裏邊 壞朋友係咪你啊？ 居多， 其實壞朋友係咪你啊？好朋友係人哋啊嘛，係咪？ 壞朋友本來 係好朋友，比較大壞咗就變壞朋友啦。OK， 咁我你知啦，紅酒。曾經喺好多年前就啱啱興起嘅，好勁嘅，即係發達咁滯嘅啦，幾乎就話喂有冇錢夾錢就搞紅酒、就發達， 即係當一種投資嘅工具。係 啦，咁我曾經都喺廣州某一個購物電視嗰度工作過嘅、購物電視咧就似而家 大貨直播 係啦。半個鐘頭就賣一個貨，半個鐘頭賣一個貨。例如話啊，呢、這個紅酒好啊，紅酒好啊。 哇！你咁早做購物台㗎啦？ 係啊。 哦。 因為點解咁兜踎嘅？其實你話揾好多錢㗎。 都話呢個台後來執咗。 都話你做親乜嘢？ 佢個台叫兜踎台， 電視台都執。有機會再講俾大家。 我哋有冇危險咧？咁其實 冇。 我都唔係好好嘅啫。我哋兩個骨頭都唔係咁好嘅啫。你有危險多啲。 冚唔到嗰啲，佢嗰啲衰氣冚唔曬。 唔系我咧，我都系 正经啲， 开始担心一滴汗流落嚟。 系啦，你好惊啦， 唔紧要，嗰阵气过晒噶， 系啦，唔紧要啲黑气系咪？ 系过晒噶啦。咁话说咧，我有个朋友，咁佢 喺边度啊？ 喺都系广州嘅， 都系广州。 系啦，咁佢知我咧就搞紧购物电视，咁。購物電視當年咧喺大陸咧生意咧非常勁嘅，有一個神奇胸圍啊，原本即係嗰啲來價，佢唔係呢一個牌子，原本來貨係20-30元，佢賣500元， 咁貴啊都要20-30元啊， 係啊， 但唔係500元 咁平嘅啫咩？來貨咁平嘅啫咩？ 好平嘅咋， 所有嘢都好平嘅啫，尤其是時裝啊，起碼賺200% 啊，哇，佢賣500元，佢發一達啦，佢真係發一達啦。而家因為哇又點托啊乜乜乜嗰啲咧，佢發明嘅，真係發咗達，所以咧呢個朋友好有生意頭腦嘅。 佢咪 Wonder Woman 啊？但係佢就 Wonder Bar 係咪？ 我都 Wonder 係賣。 系啦， 所以话食第一浸水嗰啲咧，通常最 所以我觉得呢个朋友系好有生意头脑嘅。咁、我成日有机会咧，我要黐佢啲金康，结果佢又嚟揾我啦。 点解你唔自己谂一啲嘢咧？人哋就托呢度，你咪托第二度咯，系咪先？ 托边度啊？ 我唔知啊，托边度需要托咪托边度咯。 托边度？仲有边度你需要托 啊？你咪马来西 亚托塔。 咁你要揾天王啦？ 你就成日黐人哋系咪先？ 哎呀， 你自己谂 唔系啊？因为佢哋好坦白，佢哋有资本，又系啦，又乜都有。咁佢就话佢想搞红酒。 嗯、 第一，佢真系又成功咗。 就呢个人啦，系咪？ 就 系、 是、呢个朋友，系啦 ，Wonder Black， 系 Wonder Black， 佢搞红酒。 嗯 我之前咧就嫌弃佢嘅，佢问过我嘅、我嫌弃佢， 因为佢唔够远视咯，即系睇嘢唔够远咯。 因为 红酒边有市场啊，可能 冇代入去国内人睇国内嘅嘢，始终都系啊香港人。 有一个香港人睇国内市场，你就唔系好即系知道佢水温。 佢就成功咗一个咧，就系纸盒装嘅红酒。 纸盒装， 你哋饮过未啊？纸盒装 纸盒装 有 三公升， 我真系冇饮过，系啊。 其实即系好似啲sake都有噶，乜嘢酒其实都有纸盒噶， okay. 即系好似我哋嗰啲牛奶嗰啲纸盒，系咪扭开佢噶嘛？ 佢唔系扭开佢， 哦喺下边嗰度 有 一 个 水 喉仔啊， 哦、 有个水喉仔扭啲红酒。 但我想问咧，纸盒 佢成功咗啊？ 纸盒装嘅保鲜期咧有冇嗰啲樽装咁耐？ 唔关事， 仲好 系啊，其实仲好， 等你快啲。卖，快啲饮， 即系佢嘅保质系好好嘅。佢话就算你开咗咧，有排佢都 OK 嘅、 哦。 我试过真系 OK，、但系我盐嗰个水喉好核突。 系嘅，同埋就系我都觉得唔中意咯。我中意得一支支。 系啊， 红酒好似高档。 其实咧，外国人咧饮红酒系一种享受嚟噶嘛。 系、啊系、啊。 唔系，睇下你咩地方。有啲人嘅话饮红酒嘅，基本上系当水饮嘅。 系， 譬如好似你法国。其實基本上咧，你係知道嘅就，唔好意思，就再就做咗法國富婆。基本上咧，佢哋係嗰啲酒係平過礦泉 水 嘅， 係啊 係 啊，零蚊支，好抵飲，係啦， 好飲又 嚇。咁我佢都叫我一齊搞個紙盒。紙盒紅酒，我 紙盒藏紅酒， 但你就睇唔起啦， 我睇唔起佢啊，我因為我覺得。香港人飲紅酒點會咁樣好似開水喉咁，嚼一杯嚼一杯又唔會噶嘛。佢、再成功喺第二針咧，佢話俾我聽，佢點解賺咁多錢咧？佢話咧三公升，點解要三公升咧？其實都係一個巧妙。佢、話第一夠大，我唔會一公升，因為一公升你好快飲曬、三公升你分分鐘飲唔曬，飲唔曬你掉咗係。佢嗰啲量咪多咯， 又可以賣貴啲啦，因為三公升多啲。 係啊，同埋因為咧，佢嗰啲紅酒咧一盒盒咧，佢疊起上嚟咧。 運輸又方便 啊，乜都慳好多。佢、嘅水喉咧係後來先加上去嘅。 哦， 係啦。咁佢話佢有一招。 我即係佢嚟嘅時候嘅話，其實係咩 冇 嘅，但係佢插個水喉落去，跟住就扭開佢。 係啦，佢、 有 一招仲衰。 做咩啫？做咩啫？我用呢一个眼神望住你，佢、就惊，佢个镜片就起雾。 佢知道咧，佢知道咧，叮一声可以插入去咧，即系话。你飲唔曬咧，佢要砰翻 出嚟， 再用個水喉， 幾好 啊！ 但嗰盒嘢就唔要得噶啦， 唔要得啦，佢唔要就抌啦。佢就係衰在咧，佢明知人哋飲宴咧，哇訂二十盒啊、三十盒咧，咁 一定飲唔曬， 差唔多咧，佢就會叫一啲 掹咗個水喉， 掹咗個水喉，係 打工仔去扯爛就走。佢真係扯爛佢啊！佢攞翻個費事，佢哋咧又攞翻屋企飲。佢即係呢啲係銷售手法。咁、我覺得佢衰衰地嘅。 啱你咯， 佢計算曬，佢要賺到盡。 係 啊， 啊，所以佢雖然衰，但我真係佩服佢 嘅。呢個係做生意嗰種嘅秘訣。 我咁衰我都諗唔到。 係啦。 唔低啊！ 箭頭都唔低 啲。係啊，冇錯，箭中之箭。 跟住佢又嚟啦，佢话原来咧早几年咧又有啲陈皮保利茶，你有冇听过？ 有 陈皮味嘅保利茶，即系将啲保利茶叶咧整到好似个桔里边咁样。 啊，有 陈皮味嘅保利茶， 系啊， 冇错，一个桔咁样我收落噶嘛，跟住你摆落去就冲啲水嘅话咧，佢就好似开晒 头，散发啲陈皮味出嚟啦。 系啦， 超好饮啊！同你讲， 佢问我喂， 有冇得做？ 陈皮红酒有冇得做？ 陈皮保利茶啫， 系啊， 咁嚟变奏。 系啊，佢话佢话 OK 喎， 佢话即系保利茶佢浸 酒啫嘛，等于我哋中国人。 同埋咧，因为咧国内人咧永远就话饮红酒又唔好啊，但如果你有啲陈皮喺度， 好似养生啲， 养生啲， 中和翻嗰个唔好。 我就 即係半信半疑，我得唔得噶？ 但係你上次你唔信佢，你已經蝕咗折咯喎， 蝕咗張啦。 但係你買得貴喎，因為陳皮你真係好 貴 㗎。 但係陳皮貴係應該嘅，你知唔知陳皮咧已經好多年先可以曬到一個好嘅陳皮出嚟？ 睇你就知啦。 我而家曬得幾好係咪先？我幾好啊！ 曬命添啦！ 你簡直就係講 老陳皮啊！ 係啊， 就係人類陳皮啊！ 因為佢話。第一，我真的可以賣貴好多，咁又係喎，一個陳皮， 陳皮係無價可估 啊， 係 啊， 幾貴都可以。 陳年紅酒，你話係咪即係沙塵白 其實保利茶都係，保利茶係越舊嗰啲好貴嗰啲，我買一餅， 你真係可以一齊上大陸發展。 其實我真係覺得應該一早，如果我同佢拍檔，你就唔使搞成咁。 唔係， 我都唔使搞成。 我真係咁兜，係 咪一個陀女威局？ 最慘原來佢先係受害者， 佢好驚㗎。 呢只人類陳皮變成 係啊！系啊，佢问我喂陈皮有乜做？我真系谂嚟谂去， 真系有得做，唔系讲 笑。我觉得， 佢系点啊？即系将个陈皮正浸埋喺用红酒里面， 即系总之佢用 怼落去啲陈 诶，佢用佢嘅方法啦。即系个概念就系红酒加陈皮。 哇，真系 very good 啊！ 佢觉得 后来 点 咧？吓，后来有冇即系推出咧？ 有，继续听我讲。跟住佢我话咦我啦，因为洒卸咗佢啊嘛。跟住佢真系佢系一啲。講得出佢就會做 得到嘅人， 然後就失敗就算啦，抌曬佢。然後有一日佢又 call 我啦，小王過嚟試紅酒 ，wine tasting。 你咪小強咩？點解叫小王嘅？ 佢真名叫做黃 小強 嘛， 阿張老師。 佢真名叫黃琴琴啊嘛， 係啊，小張啊，唔係話小強， 係啦，小強。 过嚟 wine tasting， 哇，咁高檔，佢話係，我要 陳皮紅酒啦。 你聽我講，佢話好似好似你哋咁樣香港佬，佢叫我哋做香港佬 wine tasting， 佢又唔知佢邊度學翻英文翻嚟。嗱，佢話嗱咁多種紅酒，你逐樣試，又話俾我聽，感覺係點？佢叻啊！ 即係咁多杯嘅話，你可唔可以試到邊一杯係陳皮紅酒啊？ 係啦，跟住佢話俾埋個桶我，你唔好真係飲啊，攞下口你吐翻出嚟啊！ 哦 好， 真嘅 wine tasting 係咁嘅， 係咁啊！ 如果唔係你飲兩杯醉㗎啦。 係啊，佢真係似模似樣。 同埋試完一杯應該要攞落口。 系啊， 走咗嗰种味，再试第二只， 净系试一啖含住啦，仲有两个靓女企， 好似 朗 口咁样，噗噗噗，喺啲牙罅度飙出嚟噶嘛，嗰啲嘢噶嘛，跟 住又 咧落去噶嘛， 又刮唔刮杯？ 好核突我，系啊系啊系啊，冇错， 系啊，好多嘢。 你知唔知睇乜嘢啊？睇佢个酒精含度。 哦 ，OK， 系啊，因为我最近就唔讲完啦，系啊，你继续。 先嚟第一杯， 嗯， 点啊？哇，点解有啲头发喺里边嘅？唔系，试吞。 你见到个头发定？ 头发， 系啊，咁着。佢话嗱，呢个好嘢啊！ 有啲渣喺度。 发菜， 发菜红酒啊？ 系，佢话佢试啊。发菜嚟嘅，唔系头发嚟。 介绍佢俾我识。 咁下一款系咪？ 好错。 下一款系咪冬菇啊？ 你唔系，佢冇冬菇，佢因为咧呢啲嘢咧。 蚝豉有冇啊？ 蚝豉咯，应该系蚝豉发菜。 冇事， 光耀住。 嗱，第二样嘢又嚟啦，又饮啦。哇！嗰啖我真系掠出嚟，我掠好多啊！嗰啲发状我真系觉得好核突啊！佢话唔紧要，你话俾我听得唔得？即系佢觉 得 系 得啦，因为打渣又 系啊系啊系啊，唔系因为点解咧？佢呢啲嘢咧，佢攞得平同埋贵啊！ 喂，未必唔得噶。新年咧，如果你话发财红酒系咪先？你睇下你嗰啲 规律 嘅 咁样， 佢意头好。 我嘅意见咧，佢参考下嘅啫。佢就算话唔好，佢有 同埋咧，马小维你都唔系一个酒友，即系你唔系成日饮酒咧，其实不能作准。有啲酒友或者觉得 OK 咧， 但系因为佢觉得香港佬系识饮酒啊嘛，即系佢叫我哋做香港佬，佢系咁噶啦。 有啲咩款式啊？ 跟住有你， 系咪我哋啲海味铺会买到噶？ 有啲系，我问你估 海味铺新年菜式有冇嘅？ 有 嘅，有 意头嘅，红色嘅， 蚝豉， 唔系 红枣， 红枣 OK， 红枣啊，佢话因为咧 补血系啊， 女士。红上加红，佢话呢啲嘢咧，我卖喜庆酒， 红枣红酒啊， 系啊， 真 系补血啊，同埋咧，因为个红酒咧甜甜地，佢去咗晕啊，佢去埋晕，佢话佢即系有啲嘢佢好贴心啊，佢话呢个红枣红酒啊，好嘢啊嗱， 喂，呢只酒有个名啱，早酒早着，红枣同酒嘛， 红咗就走啦， 系啦，早酒早着，边个一饮完 饮到你红为止， 好。 所以再嚟一杯啦、嗯。啊，紅酒我覺得 OK 嘅。咁、 嗯、 啊，當然係 咪甜甜地 嘅？甜甜地嘅，要襯翻佢嘅酒，原來都係甜甜地 OK 嘅。 同埋我諗佢唔會好多嘅啫，幾粒即係應下意思嘅啫。 係啊， 即係佢冚咗個酒味， 慢慢會教嘅。 即 係 老鼠仔咁樣係咪？ 冇錯啦， 你見到裡面有幾粒。 係啦，佢 exactly 就係話你老鼠仔，你有隻手，我幾粒紅酒有咩問題？ 鹽寫 我覺得 OK 嘅，其實紅酒都唔係太討厭。 紅酒我 OK， 如果你話俾我送一支俾我，我會飲。 跟住陳皮梗係有啦，最後有一樣嘢。啊、我真的頂不順、 嗯、我想問的就陳皮行不行個味、 其 實是夾 的 夾 的, 夾 的, 夾 的, 夾的因為陳皮呢、 okay、 其實有幾種 味 的、啊、但它香的它真的很香的、嗯、 陳皮是很香的 你打開來呢、嗯、是 先來的陳皮味 我以為你是煎我陳皮煎我陳皮好大壓力我坐遠一點最後有一個、啊、你試下啦。不過咧，因為時間關係， 啊、 所以咧有少少變奏嘅。 咩、 啊、 變奏啊？ 變奏啊！ 我知道 陳皮嘅變奏。 唔係另外一款酒，啊、陳皮 OK 嘅過關啊，過關啊。 龍眼肉、 真係叻。紅荔枝。 荔枝或者龍眼肉，我覺得都係 啦。 都薄 一試， OK 嘅、啊。 爭啲冚腸， 唔得咩？佢冇走滑 嚟 嘅，嚇佢連滑都擺埋落去啊！ 佢話我啲滑嚟嘅好危險嘅， 你唔去埋啲滑 係咯？佢話唔係，因為咧啲荔枝咧嗰班衰仔食曬荔枝肉，就擺啲荔枝落去俾你感受一下。嗱、 嗯， 荔枝其實真係得 嘅，荔枝我哋有荔枝酒嘅咩？ 系啊，犀利、 啊！ 但因為荔枝真係甜噶嘛，同埋係白色嘅白酒嚟 啊 嘛，佢呢個底咧就係紅酒嚟啊嘛， 冇所謂㗎。 咁佢試完之後，我覺得喂真係 OK 喎。佢話嗱，我依家咧就諗住趕年尾， 嗯、 年尾咧我諗住咁樣樣。佢哋大陸人做生意有啲幾聰明嘅，先叫一班嗰啲批發商啊廠家嚟。 嗯 开一个会，就 系 话嗱，有冇人有兴趣？ 嗯， 比如话阿梁继章有兴趣，$100,000。 梁总有兴趣，系啊，李总有兴趣， 又$20,000。隔篱 Ada 总、 嗯、 又唔知攞几多钱出嚟， 嗯， 佢哋就用佢呢啲钱嚟 哦众筹， 冇错，佢哋真 系 好聪明， 即系唔使用自己钱， 唔使 啊， 梗系唔使啦。 最低限度阿梁总有$100,000，阿、 啊、 李总有$20,000， 嗯， 派咩做啊？呢啲 即系赚硬嘅， 赚硬，跟住佢话佢未够， 嗯。 佢就再賺多啲，佢話過年，佢又諗到條橋，話咩橋啊？啱啱嗰年咧十二收手啊，你記唔記得啊？ 記得 嚇，俾人偷咗，然後跟住又運翻嚟。 十二個生肖嗰個藥 冇錯啦，佢話因為年尾我要做十二個生肖限量版嘅養生紅酒。 哇！ 整啲靚嘅包裝。 咁點整十二個生肖？即係個 package 就係十二個生肖啫。 冇錯。 但系里面系咪就系浸十二种唔同嘅嘢药材啊？ 佢自己再拣啦，即系后一集 纯粹个编力啫， 系啦，真系得十二兽首，我话咦喂都系得，跟住我话嗱个设计一定要好小心，咁佢跟住又俾我睇，喂设计得唔得啊？哇睇我觉得哇呢个唔得啦，卡通公仔嘅十二兽首， 好 Q 嗰啲系咪？ 狮子王嗰啲拉丁嗰啲咁样， 即系条龙咧 Q 版龙 咧，嗰啲唔得， 系啊，即系破坏咗你个酒嗰个啊嘛。你賣如果你賣$10,000，你整個卡通龍啊，你做乜鬼？ 卡通龍仲要係即係開咗之後冇咗， 唔係除非你嗰個兒童飲品賣俾小朋友得， 係啊， 開出嚟個龍彈卜咁啊！ 如果我幫你設計嘅話咧，係成支酒都係成條龍 嗰個形態， 係啦，就成條即係成支酒個酒形狀就係咁樣 出咗嚟啦！哇，好靚啊，真係好靚，我都覺得好靚。跟住佢話佢要開大會啦，下個禮拜五開大會， 個珍貴嗰支酒啦， 五星級。酒店 book 曬啦， 玩 tasting， 哇唔係，成日都有落貨啊， 買啦， 哇咁犀利啊！ 一去到未開，有個人打電話俾佢，幾多錢？全部要曬， 哇！ 佢好開心啊，全部要曬，即刻俾錢，即刻交易訂搞掂，佢真金價100,000啊嘛，哇哇咁犀利，嗰個咩人嚟嘅？點知真係原來咧，天外有天， 人外有人。 嗰、那個人買曬之後咧， 再炒 改包裝，改、 嗯、 佢自己嘅酒，再賣 double， 哇！ 真係發達。 跟住第三個又再買，又再 double 咁樣，到最後可能天價都未賣得出。 啊、但係我覺得佢呢個生意頭腦真係好鬼。 點解你近啲咁聰明嘅，但係你都仲係咁兜踎嘅？ 可能我笨得嚟多。 好嘢！呢個波射得，呢個波射得好嘢。 有個入， 即係我衰， 俾佢入。 我衰， 係啊，讓開俾佢入。 喂，好啦，翻到11:30啊，風騷飛行啱啱呢個嘅漂流教室嚇，咁大家咧即係喺生活之中可以尋嘅啲嘅開心嘅。 係啊，其實我都幾中意㗎。系、okay. 啊，得闲我哋开翻节嚟饮杯。 港电台新闻报道。 上午十一点半，由郑浩景报道新闻。行政长官林郑月娥表示，有关针对有人在网上煽惑他人杀警、鼓吹恐怖主义、推翻政权的信息，執法部門會繼續全力調查，一定會將違法者懲治於法。至於政策局的層面，他說會加快進一步研究並且落實維護國家安全的法律，建立更健全法律制度和執行機制，亦都會提升尤其是青年的守法意識，包括要認清網絡信息。林鄭月娥要求政府部門和公共機構要有維護國家安全的責任，她呼籲家長、老師、牧者要小心觀察並且勸戒身邊的青年，如果發現有人違法，必須向執法部門舉報。林鄭月娥說暫時未有與內地的通關時間表。林鄭月娥今早出席行政會議之前回應記者提問，她說明白香港市民對通關的訴求，她早前到北京期間有機會見到港澳辦官員表達通關訴求，當局正是梳理相關報告再交給中央，暫時未有通關時間表。至於會不會放寬本港的防疫措施，林鄭月娥說食物及衛生局局長陳肇始應該會在今個星期交代。林鄭月娥今早出席行政會議之前被問到本港和新加坡的旅遊氣泡進展，她說目前新加坡的疫情穩定下來，會重新探討旅遊氣泡安排，但是她承認新加坡對疫情有新策略，需要了解多些會不會對旅遊氣泡有影響。林鄭月娥說香港有新冠疫苗接種計劃，到訪新加坡的港人需要接種疫苗。她指出新加坡當地的疫苗注射率高，特區政府正是考慮會不會要求新加坡居民到香港亦都要先接種疫苗。澳洲议会超过三十名议员上个月联署去信行政长官林郑月娥，关注和谴责本港当局拘捕苹果日报高层以及令到报章停刊等。有份联署的德国议员埃尔奥卢在社交网站上载特区政府的回信，信件由行政长官助理私人秘书郑朗峰署名。信中表示所有国家都有权利和义务维护主权和国家安全，中国亦都不例外。信中强调今次的案件涉及利用新闻工作作为工具勾结外国或者外国势力，对特区和中国实施制裁或者作出敌对行动。信中表示无法设想任何专业的新闻工作者会在危害国家安全之中合谋，强调在香港可以进行自由和合法的新闻工作。天气方面，一号戒备信号现正生效，在上午十一点位于台湾海峡附近的热带低气压集结在香港以东大约610公里，即是北纬23.1度、东经120度附近，预料向西北偏北移动，时速大约18公里，大致移向中国东南沿岸。同时位于南海中部的热带低气压集结在香港之西南偏南大约760公里，即是北纬15.8度、东经112度附近，预料向西北移动，时速大约10公里，移向海南岛一带。预测本港大致多云，短暂时间有阳光，亦都有几阵骤雨，稍后狂风骤雨增多，局部地区有雷暴，吹和缓东风，离岸风势间中清劲。展望听日间中有狂风骤雨，本周后期天色逐渐好转。依家气温31度，相对湿度77%，一号戒备信号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7,957点，跌187点，总成交金额712.5亿元。上证综合指数报3,515点，跌18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4,597点，跌121点。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腾讯控股556蚊，升2蚊；药明生物119.4，跌19蚊。美团285.8，跌1.2，盈富基金28.4，跌2.4，比亚迪股份227.8，跌4.4，感恩生值17.48，跌2.06，小米集团26蚊，升5仙，阿里巴巴205.6，系跌4毫，中远海控15.62，升6.2，中国平安75蚊，升1.2。美元對其他貨幣賣價：港元7.768，日元110.86，瑞士法郎0.921，加元1.232，人民幣6.463，英磅對美元1.389，歐元對美元1.188，澳元對美元0.757，新西蘭元對美元0.709。日經平均指數報28,682点，升84点。港金現價報16,670蚊，升60蚊。倫敦金每安士買入1,797.26美元，賣出1,797.77美元。香港電台經濟行情報導完畢。 交通消息直擊報導。 Toby 先跟你讲一个水务急收的地方，在清水湾道去西贡方向，跟着牛池湾街市，因为有水务维修，现在慢线需要封闭，影响到一大车多。重复多次，就是清水湾道去西贡方向，跟着牛池湾街市的慢线，因为有水务急收需要封闭，影响到一大车多。反方向新清水湾道落平石亦都有车龙，车龙排到去彩云村。隧道方面，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龙尾在新鸿基中心；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排到爱民村；七咸道北去红隧方向龙尾温思劳街；加士居道过海排到卫理道；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咧，仲有少少车龙排到尤丽村。路面情况在港岛方面，司徒拔道落山去皇后大道东，龙尾东山台。咁喺九龙方面，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住骏发花园一段车多，龙尾果栏；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排到康庄道桥底。咁喺旺角嘅联运街就爆水管，联运街近住拔街嘅快线需要封闭，经过小心。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观塘绕道丽晶花园来回、葵涌道马加烈桥底去九龙、青山公路中山台去荃湾、车公庙路田心村方向显径、大埔道径口路去九龙、沙头角公路军地北村去沙头角、大埔道尔登华庭去沙田、锦田公路高步油站去锦田和东涌裕东路回旋处方向九龙。最后，道路安全议会提醒你，路面车来车往，交通繁忙，切记保持忍让，咁就路路平安啦。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有快乐。 港台电视31， 节目新阵势， 奥运七月， 号手就位 ，Yes Set Go。 水上活动好玩刺激，但难免会失手，所以安全好重要。船长同瞭望员要时刻注意乘客安全，落水之前着好救生装备，器材检查妥当。无论日头定夜晚玩水上活动，记得要找人一起去。吃了药或者喝了酒就留在船上啦。海事处提提你，水上活动要玩得尽兴，就记住要有安全意识。 洗脑桌，企起身。 咩事啊，老师？ 我就未合眼瞓啊。 我冇合眼瞓喎，我头先眯埋我谂嘢啫喎。 谂嘢系嘛？好，我问你一个问题：有一只狗，一只猫，一只老鼠，佢哋要搭船过河。狗会咬只猫，猫又会咬只老鼠。请问 分几多次先可以全部过晒河，冇人受伤咧？ 我知，一车。 点解？ 因为只要开着香港电台第二台丰收快活人俾佢哋听，佢哋就会咬对方啦。 梁继章、李丽睿、马小强，丰收快活人。 好，呢个早上一号戒备信号仍然悬挂嘅，31度气温，相对湿度76%嘅，大致多云，短暂时间有阳光，有几阵嘅骤雨，稍后狂风骤雨会增多啦，同埋局部地区有雷暴，吹和缓嘅东风，离岸风势间中清劲啊！喺呢个咁样嘅大雨嘅日子，系咪会谂起哇？去啲有阳光嘅地方去旅行就最好嘅呢？ 乜都讨论区， 今日我哋讨论嘅系。网民数港人爱游泰国嘅十个原因， 哇，太开心啦！ 通过咗啦，去呢一个布吉岛， 系啊， 系啊， 我通过咗， 闻到有啲太阳油味， 我闻到海水味， 感觉嘅就系太阳油味啊，OK 喎、 啊。你知唔知有一只太阳油咧，系会有成日啲蚊嗰啲叫咩蜜蜂嚟针你噶、 啊？ 我查过一只，我好中意太阳油，因为我本人都中意嗰种味道咧， 好中 椰油味噶， 哦， 椰油味嘅， 即系狮子头嗰只啊。 我唔记得个牌子名啦。 晒得几靓， 哇！呢啲显露出一年嚟 嗰只，唔系嗰只，嗰只叫唔知 tropical 定咩嘅，即系佢系全白色嘅， 又得只 sub tropical boy。 喂，同埋咧，我唔知道你哋啦，我搽太阳油咧，我通常我唔系好中意搽嗰啲油啊，即系真系肥冧冧嗰啲，我唔系好中意。 咁你唔系搽乜嘢啊？ 嗰只 cream 嚟嘅，搽出嚟好似你啲系啊，太阳 cream 咁啊。 太阳 cream。 因为咧，如果你搽油咧，你冲凉冲几次咧，都仲好似仲有啲滑潺潺咁样，但系 cream 咧，你冲一次已经 very good。 我中意搽太阳油， 我 觉得好靓 啊嘛。系啊，我中意嗰种感觉。 系啊， 系 啊，我中意人哋一捉你捉， 先走先走。 同埋最紧要就互搽太阳油，我觉得好浪漫。 你同阿肥仔系嘛？ 系 同你个中国肥仔同我咋？ 系 肥仔哥哥，我帮你查。哇，你个肚腩啊，好有型噶、 啊！系啊， 正啊，特别系反转佢个。 泰国唔知道大家对于呢个地方中唔中意咧？我哋几个咧今日就讲下啊，好多香港人先网民选出最中意嘅原因嘅， 系 冇错啦。好，我哋嚟咯噃 吓， 第十位， 噔噔噔噔噔噔， 自由行配套足，酒店选择多、，BTS 交通发展非常好，交通方便 ，WiFi 周围都有。 啊，呢、這个真 有冇同感？ 有， 系啊， 掌声， 我都觉得系。真系嘅呢一样嘢，嗬、 啊！ 就算你唔 join 团嘅话咧，你真系自由行，你都觉得非常 好。嗱，而家咧， 啊，我试过有一次咧就咁啦，喺机场落机啦，咁跟住咧就走去嗰啲 tourist centre， 然后咧好多嗰啲一本本嗰啲咧揭开逐间揾。但呢个有个唔好处咧，就系、是、你睇个 brochure 印得好靓咧，即系介绍得好好咧、 嗯， 去到原来另外一样嘢。 啊哈，都好似网上购物咁咯。 系啦， 系咪？ 好靓哇！ 系啊， 个泳池咁大， 系啊。 点知去到个泳池好似水缸咁细？ 唔系你。睇啲真係星級酒店咯， 係啊， 好嗰啲好穩陣嘅。 啊，你揾嗰啲民宿啊，又或者係細間啲嗰啲，即係 B&B 嗰 啲啊， 或者會有時有啲意外， 有風險，有少少風險。 大家咁話啦，係嘛、 啊？ 好、 啊、 多時候你睇自己啲 profile pic， 你都覺得哇，佢都好靚仔下喎。咁點啊？真係 一見到真人， 五尺二嘅咋？ 個泳池其實個浴缸嚟咁細啊，死啦！ 可能你真係浴缸咧， 係 咪？咁係真嘅。 嗱喂，而家咧即係人大咗啦，越嚟越懶，嗯、要求咧就梗係有啲享受啦、 嗯。 我有一樣嘢必須嘅、嗯，我自己告戒自己唔搭廉航。 哦， 一定要搭即係正常嘅飛機。 點解咧？因為你出個事搭廉航， 出個事 係出咩事咧？ 第一個位好窄。 嗯、但你已经唔系亚位， 佢腿长啊嘛， 哦， 系啊，系真系顶住嘅， 系啊，顶住好， 我就啱啱好咯，我搭廉航， 系啊，啱佢啊， 系啊，因为如果我唔系搭廉航嘅话咧，我只脚会揈嚟揈去噶，我真系唔 好似踢到前面人哋又闹你啦、 啊， 小姐唔好再踢咯， 唔系细路咁样， 系啊，系啊。因為好辛苦，真係太辛苦，係同埋因為廉航咧又冇嘢食啦，我又唔開心啦， 同埋嗰啲行李咧， 住你啲 超磅， 係啊，又要就住，喂唔好買啦， 你可以揸請噶嘛， 誒呢個 揸請咪得咯， 我寧願買。 咁啊系嘅， 但系如果你买好多手续，你计落条数咧， 系啊， 仲蚀水。 同埋廉航有一样嘢唔好嘅，嗬，佢永远都系安排你喺登机嘅地方，就系老远。 哦，系啊， 你睇赤立角嗰度，冇可能你登机嗰个位嘅嘢，系啊，已经出到去九龙噶啦， 系啦，时间又唔好， 真系嘅。泰国咧，真系我觉得最。 吸引其中一個地方咧，就係、是、除咗交通之外咧，嗰啲酒店咧好正喎， 哇！ 好多酒店都係好正。 我去過有一啲，譬如可能講緊係清邁咁先算啦。唔、我知道住過有一間酒店咧，得六間房嘅啫。 哇！ 同埋嘅就係所有 酒店都六 間 房， 呢啲好啊，呢啲正啊。 以及嘅就係每一間房都係喺樹上邊嘅。 哇！ 我都住過呢啲， 喺樹上邊， 我都住過呢啲， 靚到不得之了。 嗰啲叫 bungalow 係嘛？ 佢又唔係bungalow，佢就叫做樹屋，因為其實呢一種。種咧就係一啲難立嘅建築物，咁就係喺泰國嘅清邁咧係好出名嘅。咁其實佢就係點解一定要起喺樹上面嘅個地下？如果你一般嘅木屋嘅話咧，佢哋就喺下邊嗰度即係養嗰啲牲畜嘅。但係當然佢而家就唔係會咁樣做啦。咁啊俾你嘅就係有一種比較涼啲嘅感覺。重要嘅就係我住過一間房，每一間房都有唔同嘅佈置，而且就我住嘅唔同主題。咁我住嘅嗰間嘅話咧，哇！第一次去過一間係個有個浴有個嗰啲bathtub 即係嗰啲浴缸露天嘅。 哇！ 係啊， 但我想問貴唔貴啊？ 可以睇住星星嘅。1400多元一晚 港幣 ，OK 喎， 港幣 okay, 有好多人去度蜜月，跟住咧你就會上咗癮噶啦，咁跟住咧你就會係今次我想住呢一間，下次我想住另外一間，就想住暈曬咁樣。 我去咁多次，係咪布吉度啊？ 唔係 啊，清邁， 嗰間真係好中意，好中意，同埋我已經成為咗佢哋嘅好朋友 會員。 咁有時咧，甚至乎未有會員，去到有時咧，佢就會同你講嘅就係啲 off season 咧，佢就係話：你過嚟啦。我哋平啲， 哇！ 即 係 成個 package 我哋住個樹屋啊，我哋又住個水上屋，因為有啲地方都 有 水上屋噶嘛，即係你下邊就個屋下邊就係水海嚟 噶嘛。 一跳 落去就係水啦嘛，咁你喺呢個布吉島咧講緊係嘛？或者蘇門 蘇梅 島， 係啦係啦，即係我覺得屋咧唔係一定要話好豪華，但係嗰個特色一個叫 PP 島，唔知你知唔知啊？布吉島上有一個叫 PP 島，佢都有好多特別嘅。嗰次去到咧就其實我唔係去 PP 島嘅，我去布吉島先。咁啊有一日咧就玩。然之後行下嗰啲 shop 啦，見到哎呀嗰啲 tourist center 寫住 PP 島喎，咩嚟嘅咧咁樣？咁有隻船車你出去嘅，但係去到咧未到島咧，喺海中心你就要落噶啦，因為佢隻船咧係埋唔到 PP 島嘅。咁就個個一捧住個行李咧，嘈一聲跳落水，咁之後慢慢行埋。 好玩喎！ 所以成個酒店大堂都係腳印嚟嘅，因為每一個人都係咁啲踩啲沙踩啲沙咁行啊行上去咯。 呢種味道正啊！ 係啊， 所以泰國真係好正，係咪？ 超正！ 好，我哋即刻去第九。喂，景点多嘅选择，景点好多， 好多， 即系就算你话普通你去 Bangkok 也好，或者咩都好嘅话咧，都有好多地方你可以去玩啦，可以去打卡啦，甚至乎嘅话，我谂就算你喺曼谷嘅话，都有好多啲好文青嘅咖啡店啊， 全世界都好多 新兴嘅食嘢嘅地方啊，咁样佢哋系真系做得好 好 靓嘅，真心 多。 我好多年前咧跟旅行团去咧，我唯一嗰阵时反而觉得就系跟嗰啲旅行团咧，有时冇得拣噶嘛，泰国团就系呢一个噶啦，可能 A、B 款好多佛庙咯，咁佛庙唔系唔好，但系当你成个七日团有五日都系睇佛庙咧，我就觉得有少少 over 咗啦，即系睇到上昼又系，下昼除咗佛庙，仲有一样嘢咧，旅行团有咩？睇咩工场咧？咩做吉他工厂？ 叫你买嘢啫， 系啊，咩钻石工厂？跟住咧就嗱，大家快啲嚟睇，嗱呢只系正，呢只正，买啦买啦，佢啲咁。 而家到多咗一啲嘅体验团，我唔知你哋有冇试过？譬如可能我哋去到嘅话咧，当然我都系自由行嘅，我系从来未试过跟团嘅，咁就会有呢啲咁样，譬如可能去一个文创区，跟住咧就会。去 join， 譬如我有一次嘅话咧，就因为咁样嘅话而开始学陶瓷嘅，就有一个陶瓷家，佢就喺嗰个文创区，咁跟住咧就系朝头早嘅时候，你就只要俾咗个钱，我谂记得啊，应该系大约港纸嘅400多元到咧，由朝头早9点玩到5点。 哇，几好玩！ 中间佢带你去佢朋友度整嘅嗰啲咁嘅 coffee shop 嗰度咧，去食 lunch。食完 lunch 之后嘅话，当然系同场加映嘅，应该系平时其他人冇嘅。咁跟住咧就食完嘢之后翻嚟再玩过，就系咁样差嚟差一日几百蚊。所以我就喺香港嘅就系唔得咯。 系 啊， 佢消费 嗰 种 气氛， 佢嗰种气氛嗰种氛围，到最尾嘅时候你整完之后嘅，佢帮你烧完之后嘅话，佢寄翻俾你。当然佢要再收钱嘅，就呢啲咁嘅体验嘅嘢，就好过净系斋带你去啲。啲咁嘅係嘛？嗰啲咩咩誒鱷魚皮廠啊， 而家仲有冇啊？ 擘大個鱷魚口， 人 妖咧？ 我 有 都 仲 有 啊！ 二十年前睇呢啲咯， 係啊， 唔係而家仲有啊？而家 仲 有㗎，係啊， 應該有，應該有。 仲有嗰啲蛇廠啊，睇嗰啲蛇啊，一陣間又擠啲蛇毒出嚟啊，又叫你買啲蛇皮手袋啊，嗰啲咁樣咯，係啊。 即係呢啲我唔會去。係好啦，第八位夜生活多姿多彩。 挑正啊！行下嗰啲夜市啦，食下嘢啦， 夜市 好正， 扎到扎， 系 扎到扎咧，日头行就有少少折磨啦，因为咧佢嗰度咧嗰啲铁棚咧晒到兴晒咧，哇！你净系好似想融咁嘅喺嗰个扎到，你知唔知啊？ 我知道。有朝头早咩？ 有晏昼噶， 有 晏昼，有 晏昼 噶， 有夜晚咧， 好似冇， 好似冇夜晚噶， 好似冇 夜晚 六点冇。 哦，咁可能佢唔系扎到扎，但系佢连啲 night market 都 系 好 多 嘅，超级多，仲要系 超多， 但系我唯独是我觉得佢哋卖嘅差唔多。 嗯，系啊。其实都系嗰啲嘢， 系啊，所以其实冇所谓嘅。你见到我你就买啦，你唔好再咩啦，再揿佢价。 但系你 下一档先买，我谂。 下一档我其实都系上一档嘅。 你去到窄到窄咧，又大到 不 得了， 会迷失路， 又惊蚀底。然后你去到夜市咧，细细地咧，你又惊好似话唔系好多嘢睇咯。其实都真系几好睇， 几好玩 嘅， 系啊。七彩鸡仔我第一次窄到窄见到咯。 哦，系啊， 点样？ 七彩鸡仔，即系嗰啲鸡仔系五颜六色嘅，染咗唔同嘅颜色。 但系其实对鸡仔唔好噶， 梗系啦。 咁我都买 唔 到翻嚟啦， 唔系玩具嚟噶， 系啊系啊，知道。 好啦，跟住下一个就系第七位旅游区，大家都系识呢个英语同埋普通话，沟通容易， 系沟通 系嘅， 系啦，赞唔赞成咧？ 赞成，因为你就算去有啲食翅啊、食海鲜咧嗰啲地方咧，有啲其实系啲潮州人开嘅， 系 吓，佢哋都识。即系几句， 潮州话， 识系啊，即系沟通到嘅。 冇错，你都唔识潮州话， 我唔识， 你用英文做咧， 好亲切咩？佢哋觉得。 唔系啊，我同佢咁样变少少声，我就觉得系啦， 系啦， 就 潮 州佬啦， 系。 好啦，而下一个就系真正系啦，嘉年蜜味， 冇错， 真平， 呢个真嘅， 好平啲嘢，超平。 我哋应该系四倍啊，吓乘四嘛， 系啊， 乘四啊嘛， 系啊，超平。 你有冇得去亲嘅话，你都会觉得自己好似皇帝咁。 买嘢同食嘢都系， 系啊，系唔使计价钱啊，有时真 系 好人憎到啊。得冇问题， 同某啲地方啱相反，某啲地方样嘢都睇，除咗先，哇咁贵 啊！ 系啊， 欧洲咪系咯， 欧洲我真唔敢立乱嚟啊！ 我试过用错钱啦， 吓用错咩钱啊？ 系啊， 用错爹哋 同磅 咩话？ 便士同磅啊，英国啊， 哇， 都系个 大件事， 系啊，大件事，好大件事。我记得仲去嗰啲游客买嗰啲火柴，就买咗好贵，所以我又 咁就变得卖火柴的老板牌啦， 的老伯， 冇错， 卖火柴的老伯。 好啦，第五位，泰国美食创新， 嗯。我又唔使佢創新，但佢有啲嘢我好中，我好中意食嘅有啲嘢， 唔 係，譬如話菠蘿炒飯，我成日覺得喺嗰度成日真係好正嘅。 嚇，泰國菠蘿炒飯咁奇怪？ 係啊， 真係正㗎， 正 㗎。有咩 唔同啊？香港嘅菠蘿炒飯 唔知 但我覺得香港嘅有啲咧整得好求其， 地道咗， 係啊，係 咪 个菠萝咧，香港嗰啲咧，有时咧唔知俾人笃到烂茸茸啊，同埋湿立立嘅。 因为佢重复用啊嘛。 系啦，你泰国嗰啲菠萝咧，最低限度你觉得系 爽 嘅，系啦。 我中意食佢哋啲船河啦，同佢街边嗰啲咧乜嘢档都好咧，系冇得输嘅，唔知点解。 嗰啲味 又平，你围起港纸，我记得吓，虽然佢一笃一笃咁样，即系好少好少，就系因为咁样嘅好，你唔觉得好好咩？你可以食好多笃。 系啊。 今日就開咗，我食完一篤飯，跟住我可以食埋個船，食完個船河，食完個船河之後，跟住我仲可以即係食串燒， 好正噶！ 我真係覺得 好， 我好中意佢哋嘅 portion 啊，係啊！ 有一樣嘢，而家我去泰國好中意去嘅，就係食法國大餐。 誒點解 泰國食法國大餐 你去曼谷食法國嗰啲 fine dining 咧，又 平 又正，因為佢哋啲食材多又新鮮，同埋好多外國人已經移咗民去嗰度咧， 就好有法國嗰種味道。 冇錯啦，係啦，阿喪坡啦咁樣響曬度噶啦。 例如咧，就譬如頭先講緊嘅就話，即係泰式嘅美食創新嘅話，譬如可能有炸豬皮三文治啊，同埋有爆炒鯊魚肉。 哇！真係未食過， 香港食唔到啦， 未食過，聽都未聽過。 係啦，好，另外仲有就係第四位，連警察都好 nice。 嗯， 有冇感覺？ 冇 有冇感覺？ 誒，我有一次俾佢鎖咗架車咯，去警局交罰款咯，就 OK 啦。反為嗰次我係有啲。即係估唔到嘅，因為我拍咗個標位，但係收尾鎖咗。原來咧就係嗰個標位幾多點後唔準拍，但我哋外國人唔識睇泰文，係啦，咁咯。 OK， 呢個我投入唔到啦。 我就試過有一次就唔係我，就係我朋友，佢咧就係揸咗個電單車，跟住就發覺就係俾人哋截低咗，截停咗之後， 佢點講 啊？拉神， 唔知啊，薩瓦迪卡，跟住之後就係啦，咁啊拉神啦，咁啊跟住咧就係個拉神係唔啱嘅，咁到最後尾嘅時候咧就係罰錢嘅，咁啊去罰錢嘅時候咧，咁佢就話嗰個。警察非常之好，就话俾佢听嘅就系几多点钟之前你要去到边一度交罚款。 咁跟住嘅就係去到之後嘅基本上係好快就已經冇事， 又搞掂 咁樣咯。 不過就唔值得鼓勵啦，係咪先？你一定 梗唔啱啦， 你冇牌冇揸。 好啦，第三位微笑之國 係贊成。我真系觉得系， 我都觉得系。 点解你个表情 笑容 系 好好啊？ 其实我笑紧嘅， 好肉酸你嘅笑，遮翻佢，遮翻佢。 哎呀，原来你唔知道我笑紧， 你个福州嘴。你知唔知咩叫做？ 我唔知啊。 我知道，咁样倒翻转啊嘛。 嘅一样嘢嚟嘅。嗱，我哋笑哈哈就系向上噶嘛，佢就倒翻转嘅。 系啊。 你有冇见过呢啲人啊？ 佢唔系。即系两个向下 口罩先， 嘴角向下， 系啦，就好似扁嘴咁样，系啦，就好似个船倒翻转咁样曲转嗰时候个样。 福州系啦， 系啦， 但我净系记得咧，去到机场咧，啲人都好 nice 嘅，即系入境嗰啲海关嗰啲啊，都好 nice。 同埋系咪因为佢哋个语言咧？你咁样讲啦，讲乜啦？买车买奶，攞乜啲张乜？ 嗲嗲嗲咁， 好嗲，男男女女讲嘢都好似嗲紧你咁样。 其实系咪闹紧你？ 我唔理啦。 咁又系喎。 我唔觉得佢闹我就唔系闹我啦。 同埋佢笑口吟吟咁样，我又觉得啊， 咩意思？ 笑口吟吟咯， 笑口细细咯， 系系系， 好似好啲。 嗱，咁啊，跟住有几个位咧，咁啊，我有啲我觉得奇怪，佢话咩泰国人好丑狐啊咁样。 哦，佢咁佢又真系唔系好法国嗬，因为其实你话即系咁热带嘅地方，其实有时都会担心有啲味啦，未必系臭狐嘅，但系体味咯。 如果你 但系佢哋真系冇乜噶。 你话体味咧，大陆真系多啦，即系我哋而家抹咗佢先，去翻曼谷先。我真系，我觉得系 有 冇阳光嘅味， 我就觉得就是有一阵他们的爽身粉的味道。 其实 我觉得有一种 我真的 喜欢他们一串花的味道，他们喜欢呢 他们很喜欢 挂一串花的。 哎呀。 好，那么另外还有啦，那么还有就是第一位泰国啊靓仔多。 哇、 啊、真的的。我觉得不单止靓仔多，靓女都多。 但是泰国的靓女有一个危机，有人说可能是人妖。 没什么问题。 因为你听佢讲嘢，你先知系真靓女定假靓女， 又唔好出声咯。 喂，翻嚟我哋有个泰国达人， 犀利啊，系啊，话俾我哋听个究竟啊，而家喺泰国嗰度，仲有冇我哋头先所讲嘅，就系带我哋去睇呢个鳄鱼咧， 定系睇人妖 show 咧？佢就系胡慧聪哥哥。十二点钟之后继续啊！The chess world in a show with everything but Yul Brynner. Time flies, doesn't seem a minute since the Tyrolean spa had the chess bars in it. All change, don't you know that when you play at this level, there's no ordinary venue. It's Iceland, or the Philippines, or Hastings, or this place. One night in Bangkok.中午十二点钟听呢个风吹浮云啦，三者都企温，相对湿度75%嘅，一度戒备信号仍然悬挂。翻嚟最后个钟头咧，我哋仍然会有呢个特别讨论区啦，同埋我哋今日会有胡慧聪哥哥同你倾下泰国。 Cerebral Fitness. This grips me more than would a muddy old river or reclining foot. 因素：参加派位机制嘅学生减少，整体派位情况较以往理想。天气方面，一号戒备信号现正生效，在中午12点，位于南海中部的热带低气压集结在香港之西南偏南大约760公里，即是北纬15.8度、东经112度附近。预料初时移动缓慢，稍后向西北偏北移动，时速大约10公里，移向海南岛一带。同時，位於台灣海峽附近的熱帶低氣壓集結在香港之東北偏東大約600公里，即是北緯23.4度、東經119.9度附近，預料向西北偏北移動，時速大約18公里，大致移向中國東南沿岸。位於南海中部的熱帶低氣壓在過去幾個鐘移動緩慢同埋有所增強，但是今日会同本港保持超过500公里距离，而位于台湾海峡的热带低气压正是逐渐减弱，与两个热带低气压相关的骤雨正是影响广东沿岸。按照现时对该两个热带低气压的预测，一号戒备信号会在今日余下时间维持。预测本港下昼短暂时间有阳光，局部地区有骤雨同雷暴。今晚有几阵狂风骤雨，吹和缓东风，离岸风势间中清劲。展望听日间中有骤雨，星期四骤雨减少，星期五同周末期间大致天晴同酷热。依家气温31度，相对湿度74%，一号戒备信号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7976点，跌166点，总成交金额757亿7000多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515点，跌18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4597点，跌121点。部分活跃港股的造价。腾讯控股555.5元，升1.5元；药明生物120.6元，跌17.4元；美团285.8元，跌1.2元；盈富基金28.42元，跌2.2元；比亚迪股份227元，跌5.2元；感恩生值17.68元，跌1.86元；小米集团26元，升5仙；阿里巴巴205.4元，跌6毫；中国平安75.05元，系升1.25元。中远海控15.56元，升5.6元。外币对港元卖价：美元7.768，日元系10.789。外币对港元嘅卖价：美元系7.768，英镑10.789，瑞士法郎8.438，澳元5.88，加元6.304，新西兰元5.504，欧元9.2256。每百日元对港元7.009，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3.192。日经平均指数报28698点，升100点。港金现价报16670元，升6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797.3美元，卖出1797.81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Didi 讲隧道情况，而家红磡海底隧道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排到新鸿基中心，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啦，龙尾就喺油荔村。路面情况喺港岛方面，皇后大道西去翻坚尼地城方向，近住东边街一段咧就车多，龙尾喺荷里活道。司徒拔道下行去皇后大道东，龙尾东山台。在九龙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龙尾康庄道桥底。在新界坑口的影业路去厚德村方向比较挤塞，龙尾排到去清水湾电影制片厂。另外清水湾道由于有水管紧急维修工程，清水湾道去西贡方向近住牛池湾街市的慢线封闭，一带都是车多。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东区走廊柯达大厦柴湾、观塘绕道丽晶花园来回、大埔道尔登华庭沙田和锦田公路高埔油站方向锦田。 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 十八廿二二台好日子， 香港电台第二台四十岁啦。 今个星期梦想号启航，请嚟品牌创办人麦雅端分享追逐理想嘅艰辛。 而家好多画画嘅话，冇人欣赏佢，冇人欣赏佢，自己要好撑自己咯。就算全世界都唔 like 你嘅时候，咁你捱唔捱到？ 香港电台第二台星期六朝早十点到十一点， 梦想号启航主持阿 J 黎永如 带你寻找成功追梦故事。 十八廿二二台好日子 ，RTHK Radio 2。 无论身体几 fit 都好，要预防2019冠状病毒病，接种疫苗好重要。我哋一直以嚟接种各种疫苗去预防传染病，疫苗帮助免疫系统产生抗体同记忆，将来一旦接触到病毒，免疫系统就会迅速作出反应抵御病毒。这个是保护自己同其他人最简单同有效嘅方法。大家一定要接种疫苗啊！ 甘甜是晴天，太阳高高挂起，麻雀吱吱叫，公鸡屋屋屋屋啼，快些快些起来，穿好衣服洗好面，大家吃早餐就到幼稚园去。我是小龟龟，今日翻学啦。 当小乌龟由屋企爬到学校嘅时候，已经黄昏啦。老师对佢话：小乌龟啊，放咗学啦，你翻屋企啦。 吓！ 当小乌龟爬到翻去屋企嘅时候，已经天光啦。乌龟妈妈对佢话：小乌龟，天光啦，你翻学啦。 啊，咁点啊？ 听住香港电台第二台每朝十点嘅《风骚快活人》啦。 啊，咁就可以爬快啲。 错，系咁样就可以爬得开心啲。 梁继章、李丽睿、马小强，《风骚快活人》。 乜都讨论区， 今日我哋讨论嘅系网民组港人爱犹太十大原因， 冇错。咁我哋自己就倾完啦吓，咁不过咧听翻咧喺泰国嘅胡慧聪佢又点睇咧？佢嗰度咧好多年噶啦噃，会唔会我哋有啲人而家睇咧就同佢喺嗰边睇又唔同咧 ？Roger，Roger，Roger，Roger。 Hello，Hello， 大家好，大家好，大家好， 你好，萨瓦迪卡， 萨瓦迪卡， 大家好， 萨瓦迪卡， 你而家喺边啊 ，Roger？ 你而家位置喺边啊？ 喺屋企啊，喺曼谷诶。 哦， 喺曼谷。 慢慢 羡慕你啊！ 其实咧，我唔知啊，系啦，慢慢谷。我如果我咧，即系作为一个叫做中意诶嗰啲泰国嘅海滩啊、椰树啊，我就嚟会住一啲比较郊外啲啊，或者即系可能冇得到啊、清迈啊，诸如此类啦。阿 Roger 系咪觉得曼谷都仲系一个比较适合你嘅地方，同埋个原因喺边啊？ 嗱，我中意选择曼谷，就因为我。第一工作需要啦，我工作需要周圍採訪周圍打啲嘛。咁我如果住喺布吉島嗰啲，我不能夠日日都話陽光海灘嘅。咁但係曼谷咧就應有盡有，樣樣都有啦。兼且咧，即係亦都係較為一個先進少少嘅城市啦。咁啊，同埋對於我自己嚟講，叫做我啲朋友咧都大多數都係曼谷嘅。咁所以我住喺呢度咧，一為工作啦，二為自己啦，咁啦 嚇。嗱、我哋知道就好開心啦，因為咧就呢個布吉島啊，就已經係先咧就係通咗呢個關，咁其實大家咧就當然啦，亦都要有一啲條件，咁就可以咧就去呢個布吉島旅遊嘅。咁其實咧，阿 Roger 有冇收到有啲咩係啦？會唔會因為咁樣嗰啲哇湧曬去啲海灘插針都插唔入咧？有冇啲咁嘅情況？ 首先咧，咁我都係啱啱喺布吉島翻嚟，因為姑娘嗰陣邀請咗我去參與呢一個盛事啦，咁樣咁我去咗七日啦，咁亦都訪問咗一啲當地人啦，咁樣咁好可惜被香港人暫時嚟唔到，因為點解？因為未有飛機啊，未有直航機啊，最快可能要8月1號先至有飛機，但係咧呢幾日之嚟講咧，都已經有差唔多千幾嘅 國際遊客啊，啲西方遊客已經嚟㗎啦，已經咁嚟咗布吉島，咁佢哋唔需要隔離嘅，即係就咁周圍去周圍碌都得㗎啦。咁而佢哋喺14日之內檢測咗3次，如果都冇嘢嘅話，就直頭仲可以去曼谷啊，去其他地方咧，亦都係唔需要隔離，唔需要咩嘅。 係，但係 Roger 啊，如果唔需要隔離，即係呢個係好消息啦。但我想問咧，而家喺嗰個市中心啊，或者大家去來來往往嘅商場啊，咁樣係咪都仲係要必須戴口罩㗎？ 诶，冇错啦，呢个问题咪相当好啊！嗱，讲翻转头先，布吉岛嗰所谓唔使隔离咧，就系因为所谓嘅 sandbox 咧，佢嗰个嘅计划咧，若然啊，大家喺外地去布吉岛嘅话，唔需要隔离，系要第一你先打咗2劑疫苗啦，第二就是买咗一份嘅保险啦，第三喺泰国领事馆攞咗个所谓嘅 COE 啦，兼且出发之前嘅72小时咧，咁就验咗身冇问题先嚟得，同埋因为布吉岛里边大概好多7至8成嘅人口咧，都已经系打咗疫苗，仲要咧所你所 book 嘅酒店里面啲人咧70%打咗疫苗，咁理论上啊。酒店啲人，當地啲人打疫苗，而你又打疫苗，理論上啊，就應該冇問題嘅。但係講翻轉頭，譬如曼谷先算啦，曼谷都未係所有人打曬疫苗，咁所以現時所有人外國人，儘管你嚟曼谷都好啦，第一都係要隔離啦，第二咯，就係梗係要係要戴口罩啊，唔可以周圍去啊咁樣啦。 但係布吉島好多海上運動啊，浮潛啊、游水啊、香蕉船啊，諸如此類，戴住個口罩喎、啊，係咪有啲奇怪咧嚇？ 沙滩地方可以唔使戴，从事水上活动可以唔使戴。 嗯， 系啊， 咁都好啲。好啦，咁当然你话即系讲开呢一样嘢咧，因为其实咧 ，Roger 啊，我哋头先有讲到嘅就系话咧，网民数香港人去游泰国嘅时候，呢个十大原因之一嘅话咧，就系话泰国嘅靓仔多啊。 除咗 Roger 你之外， 因为 Roger 非常靓，Roger 非常靓仔嘛。喂，其实 Roger 好有泰国 look 噶，你唔觉得咩？ 我觉得佢系啊， 有泰国人。 系啊，咁其实咧，系咪真系其实系输出咗有好多嘅啲泰国嘅靓仔啦、靓女啦？其实咧就譬如话，我哋都知道嘅就系喺个韩国嘅一啲团、男团或者女团里面都有好多。咁其实实际上而家喺呢一方面嘅话，佢哋系咪真系已经好国际化，同埋嘅就可以讲多少少有关 影视啊？ 系啊，影视方面嘅话，其实系好蓬勃。 应该咁讲。应该咁讲，嗱，以前咧，好多人觉得泰国人就刻苦勒骨啊，咁被扁扁啊，咁因为以前大家嚟嘅时候咧，接触嘅可能都系啊按摩师或者睇泰拳见到啲拳师，或者喺酒店见到啲 bell boy 嗰啲，佢哋通常嚟自乡下，较为草根嘅一层，咁系咁样嘅模样咯。但其实泰国新一代，譬如曼谷又好，清迈都好，都好多白白净净靓仔靓女，咁尤其是现时咧。泰国咧，佢嗰啲整容手术都相当之正 嘅、哦啊啊， 整容手术 变男女啦，男男女女，男变女女变男。 你老与唔老，后生仔咧廿几岁咧个样唔太丑样咧，都觉得自己个鼻唔靓，都走去整噶啦，已经 系。 咁、如果系嘅话，即系喺影视方面嘅话， 所以咁喺咁环系啊， 就所以会特别多。 喺咁嘅环境之下咧。系啦，男男女女都越嚟越多人出去整容啦，咁变咗越嚟越多靓仔靓女出现就系咁解啦。 我有冇得搞啊 ，Roger？ 即刻唔答啊，人哋唔敢答。 绝对冇问题啦， 绝对冇得搞啦， 冇问题。意思即系唔好搞， 即系好似韩国咁， 化腐朽为神奇噶嘛。泰国男人变女人都得啦， 系 得俾就系。 冇错。喂 ，Roger， 其实咧，香港人咧，点解我哋先讨论过啦？点解会中意去泰国玩呢？消费都叫做偏低嘅，对于我哋香港人嚟讲，而家系咪仲系？定系会唔会都系物价飞涨咗啊？ 有人就咁话，哇，贵咗啦，唔同以前啦，大佬依系正常噶啦，个地球系会转噶嘛，系嘛？咁你冇理由系好似以前食十匹一碗面，而家都系十匹，十年前十年后啫，个价钱系冇可能咯。啲嘢系贵咗少少，但系对于香港人嚟讲咧 ，affordable。譬如住食嗰啲所谓嘅米芝莲啊，头先阿小强讲嗰啲法国餐咧，譬如文化西方嗰啲咧，好出名嘅法国餐厅咧，咁你食个米芝莲两星嘅法。式嘅午餐都系1000多匹都有交易。 哇！香港要1500蚊都未必得。 系啊， 系啊，即系4倍。 文化西方、啊， 我知系。嗰啲咁顶级嘅酒店，梗系正啦。 系咁，除此话呢啲之外嘅话咧，仲有冇一啲嘅餐厅系有特色嘅？你都可以介绍俾我哋噶。听闻好似话，即系我哋香港嗰啲影视艺人，佢哋都会喺嗰度，就系有啲嘅餐厅，系咪都有啲打卡嘅地方？其实阿 Roger 可以介绍俾我哋噶。 有，其實泰國咧，曼谷咧，以曼谷先算啦，啲餐廳越嚟越靚，越嚟越多啊，啲咖啡店啊都靚到好緊要，但係好可惜，現時而家呢個 moment 咧就全部閂曬，因為喺呢、這個 疫情關 係 中 咧，喺整個七月份咧，所有嘅餐廳啊、咖啡店咧都唔俾你堂食，只能夠外賣， 哎、 所以大家都去唔到。開關之後咧，若然嗰啲嘢仲健在嘅話，即係好多地方好去。所以最近我介紹咗一間，我自己去咗一間餐廳咧，就係、是。七月份已經有聖誕節啦，因為佢成間餐廳係聖誕主題啊，又係聖誕歌，又係聖誕老人，兼且仲有嗰只叫霧壞啊，嗰只有肉桂嗰只熱嘅酒咧，聖誕先有得飲咧，佢長期都有得飲啊，仲有一啲嘅聖誕薑餅各方面係好好食嘅，哇！幾多泰國人專登影相打卡係好特別嘅。 圣诞主题，我觉得真系好聪明，因为有好多人系特别中意圣诞节嗰个气氛， 系 咪热辣辣呢个圣诞节咯？系啊，我同你一样啊，冇问题 嘅， 因为有时候我喺屋企，我自己会听圣诞歌 嘅。系啊，其实有乜所谓啫？喺个心里边噶嘛，圣诞节其实唔系一定要喺你周边噶嘛，系咪先？你中意过圣诞节，过圣诞节系咪先？ 嗯。 反而咧，头先咧，唔知 Roger 有冇听阿 Sarah 提到咧，有间叫树屋啊，喺泰国住过。我成日觉得咧，去泰国咧，其实除咗你去一啲曼谷咁翻嘅地方啦，但系咧有时咧去翻啲咧好土啲嘅，即系好乡间啲嘅，坐住大笨象啊，或者去啲树屋，系即系我哋梦寐以求嘅一啲嘅生活环境嚟噶。有冇咩特别嘅推荐啊？呢方面 系啊，有嗱，譬如回应翻阿 Sara 啦，咁刚才佢讲到清迈咧，清迈而家就兴一啲类似叫咩咧？一个 bubble 咁样，一个圆波形咁样，但系当然里边有冷气噶啦。咁跟住咧，你瞓喺里边，喺里边生活咧，你望到出边，当然你揿个掣， 瞓喺个 bubble 纸， 咁好笑， 系 冇错， 真 系 好玩。 系啊， 但系个 bubble 有几大啊？ 当然晒太阳你会晒死嘅，咁但系咧你系会即系你有足够嘅冷气啦。咁但系你夜晚黑开咗，你唔关嗰啲嘅窗帘咧，你睇星星啊、晒月光啊都好鬼正。有几大啊？大概都有300多尺咁上度啦， 好大喎！ 但佢系咩質料嚟嘅嗰個 bubble？ 膠 啊！嗰個 bubble 係一啲類似膠咁樣嘅嚟嘅咯， 但 係咧都裏邊就有曬啲嗰啲嘅空氣空調嘅裝備咁樣嘅， 咁得意啊！ 沖涼咧咪俾人睇到會唔會啊？ 沖涼個位咧，你有遮有掩嘅。 我拉開去， 你好驚咩？ 去魚翅個位都有遮有掩嘅都。 一定有嘅， 幾得意喎呢個。 係啊，呢個 bubble 其實好似係香港都有某啲嘅。 好多得意酒店㗎。係 啊。 咩價錢到啊 ，Roger？ 因為喺清邁啲山頭野嶺咁啦，價錢咧都唔係貴，即係幾百蚊港紙到有交易噶啦。 哇！即係人生要試一次嚇，住喺個波裏邊， 係咯， 係咪？但係有冷氣嘅波喎， 係一個半球體咁樣。 系啊，嗱住我哋有讲咗啦， 打卡绝对 OK 啦。 系啦，嗱住我哋有讲到啦，食我哋有讲到啦，可唔可以讲下啲潮流嘢咧？头先我哋有讲到嘅就话，即系泰国靓仔多，泰国靓女多。 系啊， 咁又或者佢就其实而家，譬如可能喺泰国嘅话，会唔会有一啲嘅就新兴嗰啲可能文化嘅嘢 啊？ 潮流嘅嘢个咧，系啦 ，Roger 可以教下我哋，同埋大家即系我可以话俾我听，其实有套戏你哋一定要睇噶，咁样 系 嘛？系 啊， 唔睇就 out 啦。 有冇正嘢介绍？ 有，咁琴日阿小强提过话，喂，有一套喺 Netflix 嘅一套戏咧，系嗰个女仔嘅，都好惊讶。 喺个学校转嚟转去嘛，成日转校噶嘛。香港咧 Netflix 亦做呢个莫测高深一女生嘅，系啦， 系啊，嗰套啊嘛吓。呢套戏咧，泰国咧都造成好大嘅一个回响啊，因为里边嘅故事内容咧，据称嘅一部分系真人真事改编嘅咁啊。 哇，好多人惊喎，但 系 里边 黑暗嘅嘢，大家唔敢讲、唔敢认同嘅嘢讲晒出嚟、做晒出嚟咁样咯。 系， 我有啲泰国人咧系睇到一半咧都唔想再睇落去，因为人性实在太丑恶了。 系啊，我都觉得系嗰套戏咧，即系如果你有心理准备先得，一个压力好大嘅。啊，其实有啲剧情我睇晒，第一季、第二季我煲晒，咁不过就唔啱细路仔睇啦， 系啊，同埋成个微笑之国嗰个感觉咧，系完全吓，点解啲后生仔会咁恶毒噶？明明咁靓女、咁靓仔，明明女即系心目中嘅一个即系爱神嚟噶，点会变成咁样噶？哇，完全系将人性扭曲晒。不过呢都系叫电视效果，同埋加即系编剧加盐加醋啫，真正泰国人未必系咁嘅吓。 翻嚟咧，除咗 Netflix 呢套戏咧，我记得有一套戏啊，即系拍咗几次唔同嘅演员，鬼妻啊，泰国好出名，同埋好似听闻有个庙、 啊， 有个庙就系要 咩辣啊嘛， 系啦系啦，系咪啊？即系好似有个庙就供奉嗰个叫鬼妻噶嘛。 是啊是啊是啊是啊吓喺帕克鲁嗰个站附近啊嘛，咁啲人相信咧，因为泰国人系要当兵嘅 ，OK， 咁有传闻系真唔真唔知啊，咁个个都系咁传嘅，因为泰国嘅男仔需要到咗某个年纪要当兵，有啲人就唔想当兵系点咧，就求佢居亲咧，求亲都得咁话喎，点解咧？因为喺戏里边咧，嗰、那个咩啦？系啦，个老公就系因为要当兵走咗、哦，导致到哎呀佢难产咗都翻唔到嚟咁样，咁所以咧，如果你唔想当兵咧，你求佢咧，咁自然咧抽支签咧就抽唔到呢个红签，就抽到支黑签噶啦。 哦，原来咁。 你真系问你咩都识答噶，关于呢啲咁嘅剧情，真 系 好犀利 咯， 长。 想知啲啦，吓真系。 好，咁其实有一啲嘅就而家喺泰国嗰度系好出名嘅一啲靓仔靓女啊。歌手啊，或者歌啊，咁样其实都可以介绍下俾我哋、香港，我哋因为我哋过唔到去啊， 好耐冇得去啦。 嗱，其实咧都想讲翻头先嗰套剧啦，嗰个女主角咧叫 Kitty 啊，咁佢本身出道嗰阵咧，佢其实咧都系一个女团五个女仔之中其中一个，最初咧出道咧都系做一啲头衔自散嘅角色嘅啫，即系冇乜特别起眼，但系无端端因为呢套剧咧，咁就一夜而红，成个人已经系即系在一息间改变了一身啊，咁就已经系唔同晒嘅。咁当然因为靓女啦，咁同埋嗰个角色令到佢有得发挥咯，咁变咗哇好地地唔多显眼嘅五个女仔之中嘅一个咧，就无端端就爆咗出嚟啦。 但系其实咧，我个人觉得咧就唔算好靓，但系佢样子有一种斜斜地嘅，同埋有一种望住你咧，你会少心寒嘅感觉。 嘴角斜斜地笑嗰 斜斜地笑嗰样系塑造得非常之好嘅。 咁、会唔会其实都 可以话亦正亦邪咁咯？ 亦正亦邪系啊，有啲暗黑嘅一面系咪？好啦，咁另外仲有都想问一问嘅，譬如可能系 Blackpink 嘅 Lisa、God Seven 咁嘅 Bam Bam 啊，同埋李永音啊，呢啲系咪都系喺泰国系好红啊？ 泰国好多呢啲嘅男团女团多到不得了，最近我自己都拍紧一个节目，都唔系电视节目，摆上 YouTube 嘅，咁、就系会揾一啲嘅男团女团一齐合作，咁大家。就是叫交流咁样咯，就啱啱揾咗两个靓仔，咁都系又系拍一啲boys love 嘅戏出名，但系本身佢哋唔系同事嚟嘅，咁但系就因为演绎得好好，咁所以咧就好多 fans， 佢哋之前都嚟过香港搞一啲嘅 fans 聚会，都好受欢迎都。 其实 Roger 你都好多 fans 啊，一讲泰国嘅嘢咧，多数都揾阿 Roger 噶，十个有九个都揾阿 Roger 系嘛？ 你自己都系搞个男团啦， 系啊，你都搞个男团，如果 你预埋我啦 ，Roger， 系啊， 咁就一定死噶， 系预咗噶啦。 喂，好啦，嗱，今日多谢晒胡慧聪啊，希望咧多谢胡慧聪，得闲又再同我哋讲下泰国嘢，好唔好啊 ？OK， 多谢 Roger， 多谢 晒， 多谢晒， 拜 拜， 拜 拜。 拎个饭，พบกันที่ไรก็เรื่องใหญ่น้ำกับไฟถ้าไกลกันได้ก็ดีหมากับแมวมาเจอกันสู้กันทุกทีต่างไม่เคยมีวิธีจะพูดจานกกินโครงโผล่ลงมาเกาะโครงนกเอี้ยงอ้อยอีเอียงเถียงกันตลอดเวลาเสือกับสิงก็คมกันขอเป็นเจ้าป่าต่างไม่ยอมจะพูดจาตกลงกันอย่างเธอกับฉันอันที่จริงเราก็มีหัวใจให้กันแล้วทำไมเธอกับฉันคอยขัดกันทุกที่เลยไปเธอก็เสือฉันก็สิงทั้งที่จริงไม่มีอะไรรักกันแต่ทำไมเป็นอย่างนี้ฉันกับเธอต้องเจอกันอีกตั้งเท่าไรแล้วเมื่อไรจะพูดดีๆฉันก็ยอมเธอก็ยอมให้กันสักทีจะให้ดีเธอยอมก่อนตกลง เจอกันสู้กันทุกทีต่างไม่เคยมีวิธีจะพูดจานกยิงกรงโอลงมาเกาะกรงนกเอี้ยงไปอีเอียงเถียงกันตลอดเวลาเสือกับสิงก็คมกันขอเป็นเจ้าป่าต่างไม่ยอมจะพูดจาตกลงกันอย่างเธอกับฉันอันที่จริงเราก็มีหัวใจให้กันแล้วทำไมเธอกับฉันคอยขัดกันทุกทีเรื่อยไปเธอก็เสือฉันก็สิงทั้งที่จริงไม่มีอะไรรักกันแต่ทำไมเป็นอย่างนี ้โอ้พอเลย12:30人听你风骚范围啦，室外温32度，相对湿度73%。今日咧仲有半小时，今日一个故事非常特别，因为我哋有唔同嘅人参与啦，除咗我哋三个之外，仲有啲特别嘉宾啊。 ยอมก่อนตกลงไหม อย่างนี้สะเลือนกับไทยมันบ้าน ยอมก่อนตกลงไหม 提提你今日下昼短暂时间有阳光啊，局部地区有骤雨同埋雷暴嘅。今日几阵嘅狂风骤雨，吹和缓嘅东风，离岸风势间中清劲。展望听日间中有骤雨，星期四骤雨减少噶啦。周末期间大致天晴，正正好。先咧12:30嘅新闻同埋财经，翻嚟继续。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中午12:30，由郑浩景报道新闻。警方国家安全处表示，港独组织汪成者涉嫌策划今个月上旬在不同地点放置爆炸品 TATP， 涉嫌违反港区国安法。警方在行动之中拘捕九人，包括六名中学生，亦都有报称是大学管理层、中学职员和出租车司机。国安处高级警司李桂华说，有关组织有行动指南，列明计划袭击公共设施，包括海底隧道、铁路、法庭，在垃圾桶放置土制炸弹、汽车炸弹方式进行袭击。警方检获制作 TATP 炸药的工具、化学原料、通讯器材和气枪，亦都已经冻结60万多元与案件相关的资产。行政长官林郑月娥出席行政会议之前表示，国安法实施一年，危害国家安全、破坏社会安宁的风险仍然在香港存在。有关风险来自三方面，包括外国政客肆意诋毁香港国安法，联同涉嫌潜逃的犯罪分子等在境外兴风作浪，挑战特区政府权威，挑动港人情绪。另外，市民的守法意识因为长期被别有用心、声称违法达义的歪念而变得薄弱，对于暴力和违法意识变得脆弱。林郑月娥又说，欠缺监督、规管社交媒体等，让他们长时期发放虚假消息、美化暴力、散播仇恨中央、特区政府和警队的思想，令到部分人变得激进、极端，甚至作出违反人性的行为。他指出，黑色暴力从群众式地面活动变为隐蔽式个人化行为，将会成为香港的隐患。林郑月娥出席行政会议之前表示，他任内最后一份施政报告将会在10月6日发表，并且会较以往更频密进行公众咨询，將會安排近30場公眾諮詢會，與各界別人士、立法會議員、黨派和市民見面，了解對施政的期望。林鄭月娥說，今日會去信立法會主席梁君彥，又說由於今屆立法會任期情況特殊，至到10月下旬才結束，新一屆立法會就會在明年1月展開，而他的任期就到明年6月底，因此他选择在今年10月发表新一份施政报告。 天气方面，一号戒备信号现正生效，在中午十二点，位于南海中部的热带低气压集结在香港之西南偏南大约760公里，即是北纬15.8度、东经112度附近。预料初时移动缓慢，稍后向西北偏北移动，时速大约10公里，移向海南岛一带。同时，位于台湾海峡附近的热带低气压集结在香港之东北偏东大约600公里，即是北纬23.4度、东经119.9度附近。预料向西北偏北移动，时速大约18公里，大致移向中国东南沿岸。位于南海中部的热带低气压在过去几个钟移动缓慢，同埋有所增强，但在今日会同本港保持超过500公里距离。而位于台湾海峡的热带低气压正是逐渐减弱，与两个热带低气压相关的骤雨正是影响广东沿岸。按照现时对该两个热带低气压的预测，一号戒备信号会在今日余下时间维持。预测本港下午短暂时间有阳光，局部地区有骤雨和雷暴，今晚有几阵狂风骤雨，吹和缓东风，离岸风势间中清劲。展望听日间中有骤雨，星期四骤雨减少，星期五和周末期间大致天晴和酷热。现在气温32度，相对湿度71%，一号戒备信号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7,980点，跌163点，总成交金额764亿6000多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515点，跌18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4,597点，跌121点。部分活跃港股的造价。腾讯控股556.5升2.5，药明生物120.6跌17.4，美团285.8跌1.2，盈富基金28.44跌2毫，比亚迪股份225.8跌6.4，感恩生值17.64跌1.9，小米集团26升5仙，阿里巴巴205.4跌6毫，中国平安74.95升1.15，中远海控15.54升5.4。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768，日元110.85，瑞士法郎0.921，加元1.233，人民币6.462，英镑对美元1.388，欧元对美元1.187，澳元对美元0.756，新西兰元对美元0.708。日经平均指数报28,704点，升106点。港金现价报16,670元，升6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798.28美元，卖出1,798.79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 港台电视31节目新阵势，奥运七月，号手就位。Get set go！ 要居住环境安全同健康，业主千祈唔好擅自改装楼宇嘅排水系统，仲要妥善保养渠管，聘请合资格嘅专业人士或承建商定期检查。如果发现渠管有渗漏或者破损，就要尽快维修。业主可以申请屋宇署同市区重建局嘅贷款或者资助。详情浏览 bd.gov.hk。 呢位太太，早晨啊！ 喂喂喂，我未结婚噶喎，睇咩睇啊 ？Sorry， 呢位小姐，欢迎你嚟我呢个婚姻介绍所。请问有咩择偶条件呢？ 好简单啫，我要佢讲嘢好好笑，我想听乜嘢嘅话佢都识得讲，我唔想佢讲嘢嘅时候佢要马上收声。仲有啊，佢唔可以管我，我去边度见边个嘅话，佢最好唔好理。我要见佢嘅时候，佢就要马上出现，我唔想见佢嘅时候佢马上消失，系咁多。 明白，马上揾到嗱。 吓，一部收音机。 是啊，他符合晒你刚才所讲的一切条件，而且每日十点到一点香港电台第二台还有风骚快活人添，有了他这个点会闷呢？ 哦，I love it！ 梁继章、李丽蕊、马小强，风骚快活呀。 片段人间，妇女心知， OK 晒啦 ，Miss Lam， 你睇下，你睇下，呢一个色咧系今年最流行嘅灰白色嚟噶。嗱，你另外讲面先，喺唔同嘅光线下咧，会有唔同嘅层次，好多 layers 啦。哇，好衬你噶，Miss Lam， 希望你中意咯。 哎呀，由天光坐到天黑啊，你卒之都搞掂啦，好靓啊，我好中意啊。哎呀！而家几多点啊？ 八点四，八点四， 八点四噶啦！ 我话咗噶啦，嗱，五个钟头之内搞掂放你走，嗱、几准时？几时又呃过你先？不过头整到咁靓，去边度威啊？ 约啲 friend 食饭啦。唉，好衰嘅啫 ，set 到个头鬼死咁行啊！我翻屋企嘅话，好似嘥咗啲啊，嗬？ 直头系啦，嗱，不过咧，我而家咧仲有啲几个客啊，我唔招呼你住啦吓、你自己慢慢嗱、记住啊，今晚咧就唔好洗头住，听晚先至洗，咁只色咧就。可以食得实啲咁样，明唔明啊 ？OK 嘛？ 哎呀 ，OK 啦，长气啊！你招呼你啲客啦，下次见啦吓，唔该晒啊！ 好啊好啊，多谢晒你啊 ，Miss Lam， 下次见啦 ，Love you，Love you， 好啦，拜拜。 哇！哎呀，死啦，揾下人跟住去食嘢先。OK， 揾下 Rose 喺边啊？食唔食饭啊？吓，未收工啊？唔紧要啦，咁下次啦。好，揾下山。阿山啊，陪我食饭啦，我请啊。吓，你个仔唔舒服，行唔开。哎呀，冇问题，冇问题，冇问题。冷静啲，冷静啲，下一个揾 Jenny 食唔食饭啦？吓，已读不回。堂堂一位大公司嘅高层，星期五晚整咗个靓靓头发，竟然冇着落。我成身嘅装扮啊，手袋啊，高踭鞋咁大大话话，加埋几廿万啊，竟然要一个人自己食饭，太过唔似样啦！我唔要翻屋企，我唔想自己一个，我要揾人陪我。 嚟嚟嚟，边位啊 ？Linda， 搞乜咋？ 睇下最靓嘅 sashimi 配沙茄，仲有 cheese 同埋加埋红酒啊，仲有你好中意嘅 mango dom 嘅蛋糕，好肚饿啊！你未食饭噶，我哋一齐开餐咯。 哇，喂啊，你好衰噶，上嚟都唔通知声，当呢度系酒店啊？ 喂， 衰嘢， 你间屋啊，成日都好多人出出入入噶啦，好出奇咩？上次嗰个啊，两个五礼拜唔够散咗啦。照我话咧，你应该搞埋嗰啲咩 vacation 嘅嗰啲 package 咧，即系两日一夜嗰啲咯。我谂收咗好多人帮衬你， 死嘢啊！ 做乜嘢？ 细声啲啊！ 咩啊？ 人哋今晚真系有人喺度 vacation 啊，唔方便咧、啊。阿子先， 即得好 ，sorry， 啲嘢我买俾你哋食嘅，随便，我走先，拜拜。天啊，我究竟做错咗啲乜嘢？我啲 friend 要咁样对我？阿 Rose， 你份工系我介绍嘅，阿山，你老公系我前度啊，仲有你啊 ，Jenny， 你最可恶嘅就系已读不回啊，最挫败嘅系连战强都有拖拍。买埋嘢 妈妈要食松山碗，佢都唔肯陪我。我咁努力，日日做 gym 练 yoga， keep 住年年都系50 kg， 每个礼拜收甲做 facial， 个个都话我唔似38，咁辛苦有乜嘢用啊？事业成功有乜嘢用啫？有钱又有乜嘢用啊？翻到屋企咪又得一支工。我想有个人同我倾下偈。揽住我，同我一起睇下鬼片。奉旨要同我过生日、情人节、圣诞节同新年，点解都咁难嘅？唔得唔得唔得，等我冷静啲，我要冷静啲，我冲个 shower 先。啊！我个头啊！我个发型师话今晚唔洗得噶。 Miss Lam 啊，两日之内染两次头发咧，对你嘅头皮好伤噶。嗱，应承我啦吓，friend 都系咁话，你今次乖啦，记住记住要咧就系 听日先洗头啊嘛。 你真系要听日先洗啊？ 知啦。 等我帮你咧 set 靓啲，去街街开心翻好冇？ 唔使啦，都冇人约。 点解啊？你咁正嗱 ，Miss Lam 咧，你天生又靓又叻，事业又有成。又 fit 又瘦，冇理由冇人追噶。 其实会唔会系我条件太好吓亲啲男人啊？嗱， 一定系啊，一定 系 啊， 我都觉得系。 啲男人啊，好鬼衰噶，好多自卑感啊。我谂佢哋咧怕衬你唔起啊。 哎呀，咁唔通要我自贬身价咩？ 咁、又唔使喎，千祈唔好、，don't look for second best，OK？ 揾翻啲高质素、有钱嘅高富帅，咁咪啱翻你嘅 level 咯。你中意边一个类型啊？ 我要嗰啲好简单嘅啫，5尺10寸高，年薪过百万，出身好，家底要实力雄厚，身形要够 fit， 喜欢做 gym， 老实做人要有原则，一就一二就二咯，好简单嗬。 系得得得得得，我即刻谂到一个 真嘅，几时介绍我识？讲， 你慢慢嚟，依家介绍你 吓 嗱嗱， 边度边度？ 你慢慢望翻过去 reception 嗰一边，嗱reception 隔篱嗰位咧，啱晒你要求啊！嗱，我帮佢剪发都剪咗两年几噶啦，佢系好仔嚟嘅，高富帅嗱。你行啦，你扮冇嘢咁样啊！我介绍你识之后咧，你要进取啲噶啦，嗬？ 知道。Hi Eric，唔好意思啊，我迟咗啊，系咪等咗好耐啊？ 等咗18分钟26秒啦。 你想食啲乜嘢？不如咁啊，我哋叫啲嘢好冇？嗱嗱嗱，饮唔饮 wine？ 嗱呢一间餐厅咧， 我唔饮酒噶吓、我都唔中意女仔饮酒。夜晚咧，我唔食嗰啲碳水化合物啦、戒糖啊，所以我唔中意食甜品。 系。 咁咧，我要个 Greek salad 同埋呢个 sparkling water 得噶啦。What about you？ 你要咩？ 我都系啊，间中食清啲，我都觉得几好嘅。系，我都系，我都系一样。 OK， 系啦，我日日要咁先得噶，食日日 discipline， 知唔知啊？ Discipline， 你唔可以太放肆啊，你唔得噶。 明白。你咁有纪律呢，其实系咪每日咧都跟住个时间表做人 啊？当然啦，我每日准时6点起身，跟住咧跑步到7点、7点半就食早餐啦，8点出门口揸车翻工，9点翻到公司，12点食 lunch， 6点放工，7点翻到屋企食晚饭，10点上床瞓觉，即刻瞓着。 即系咁，咁如果要约朋友睇戏啊、食饭啊、去街啊咁咧，有冇啲咩规定嘅咧？ sure， 梗系有啦，一个月睇3次戏啦， 3次， 两次街，食饭啦。其实我真的不太喜欢出街吃饭、唉，啲餐厅的食物多数都是油高盐啊、高糖啊、我又不喜欢夜晚吃晚饭、太夜吃更加不得。 喂， 而家比我平时吃饭的时间迟了63分钟到啦。下次如果要再出嚟咧、早啲 early bird、OK。 咁如果你拍拖咧，咁系咪要个女朋友要即系要就晒你嘅 schedule 咁样嘅咧？会唔会需要咁样啊？ 咁啊要睇下妈咪中唔中意啦。拍拖3个月后咧，先可以拖手；4个月咧就可以带翻同我啲家族成员见下面。一年之后如果 study 嘅话咧，就可以公开，大家系 boys and girlfriend 咁咯。 OK， 请问而家几多点啊？ 8点15分。 我只系见咗你73分钟嘅话，我已经快要窒息啦。Sorry， 我先走先，你慢慢啦。 哦，冇问题。喂 ，Excel 同埋嗰个 Sparkling Water 两样加埋187.6，唔该你，俾翻钱。 呢度200蚊，唔使走。 咩人嚟噶？简直衰过个战强啊！点解人哋会介绍埋啲咁嘅嘢俾你识噶？ 系佢个客嚟噶，条件真系几好噶，高高大大又斯文靓仔咯。不过最衰咧，成个机械人咁样，我真系顶唔顺咯。我净系要拍多三个月啦，先至可以拖手，就已经冇乜可能咯。 咪系你咁后勤。边可以忍到咁耐啊？咪话我话你啦，你啲咁 style 啊，唔啱你噶。就算俾你拍肚啊，闷都闷死你啦，唔 work 噶。 我以为呢啲一板一眼嘅，又稳定沉实嘅，可以 last 耐啲。 Baby， 望住我。 啊， 计我话咧，你应该识下一啲，即系嗰啲有艺术家脾气、不羁嘅浪子，潇洒啲，嗰啲咧。好 freestyle 自由自在 okay. 无拘无束的生活、 啊、 然后呢 带着我去浪迹天涯享受生活、我都想啊去哪里找 啊 Baby 你好彩啊你识到我这个战强呢就是你人生最大的成就之一啱啱、有一件空运到港、 啊、 包装纸都未拆 真的 一个月前由美国回来香港的 ABC、 Designer 设计师来的 Designer 是啊回来探亲那休息一下、OK 靚仔拍得住我不过就矮少少咯 哎哟咁咪真係咁像算、有咁像个喎咁好嘅货你竟然益我 唉咪咁衰啦衰鬼点啫嗱当识得个 friend 陪我自己咯好冇 好话唔定一拍即合呢或者要追寻自己嘅下半生幸福嘅话我应该勇敢啲嘅系咪坚强 嗱你呢啲态度就啱啦 嗯 Keep it up! Yes! 下星期三晚、 嗯、 我找个 boyfriend,、 嗯、 约他吃饭。 约他吃饭好。 预埋你。 预埋我。 之后 好 靠你了 baby。 OK! 哇嗯。 Hey! You're Linder?、 Oh, hi! 是啊 ,Jan!、 Oh, Jan, hi! Nice to meet you! Nice to meet me?、 Oh, yeah. OK!我哋见过噶咯，喺战强嗰个 party 嗰度，你唔记得咗咩？ 哦，我唔系好记得啊 ，sorry。 OK， 唔好意思。 That's OK。哦，唔好意思啊，我仲以为自己约错时间添啊，我 WhatsApp 你又唔睇，打电话俾你又唔听，我仲谂住等多阵我走噶啦。 唔系约咗九点钟咩？ 七点啊。 哦，咩事？ 唔紧要啦，OK， 睇下个 menu， 想食啲乜嘢？ 我冇乜胃口啊。 吓？ 你叫住先，我出去食支烟，你买？买啦 ！No， 系我点会买 ？No， go ahead，go ahead，OK，OK。你冇搞错啊？迟到又唔 say sorry， 饭都未食就走咗去呼吸，你当我系乜嘢？你当我系乜嘢啊？打电话闹啊，战强！喂，战强 ！Hello， baby， 点啊？得唔得啊？ 你好介绍啊？咩自由自在嘅艺术家？我约佢七点啊，九点至出现啊，心不在焉啊，仲话唔记得我哋见过面添啊，尴尬死人啦 ！OK， 林美人识路啊，不羁嘅浪子系咁上下噶啦，就系要咁样啊，先可以激起你驯服佢。征服佢嘅野心啊嘛，谈一场轰轰烈烈嘅爱情啊！ 最弊啊，佢好似一只啊冇颈嘅雀仔咁样啊，都唔知会飞去边。 你哋唔系约咗食饭嘅咩？ 佢错咗唔够五分钟就出咗去 BBQ 啦。 哎呀，呢啲咪有性格咯，咪话咧唔好话我讲你知啊。本来咧阿 Jan 中意嗰只咧少要蒸 apple 噶， 吓， 但系我觉得咧你哋趁啲啊。我特登设立你哋个衰鬼，嗱，应承我，唔好令我失望啊！诶，唔讲啦，加油，拜拜， 你来，喂，我未讲嘢， 林小姐啊， 哦，系， 我哋 last order 啦，你如果想叫嘢食，要快啲啦， 吓，咁夜噶啦，可唔可以俾五分钟我？我想等埋我朋友翻嚟，我先至 order 得唔得啊？ 你讲个朋友，你系咪即系等紧头先着格仔衫嗰位啊？ 系啊，坐喺我对面嗰个咧，系啊。 我头先见到佢同门口一位着住迷你短裙仔嘅女仔走咗咯。 What？ 点啊？打电话俾我， 战 强做乜嘢啊？喺屋企。 喂，喺屋企呕冬菇咩？ Come on， 出嚟啦！喂，嗱，介绍一件好正嘅俾你识。 唔使啦，我有个盘啊，我仲好甜蜜添啊！ 衰鬼啊！你咁耐冇铺头，我都估你有鬼马噶啦！嗱，快啲重实招来。 Okay， 我识唔识嘅先嗰件？ 佢叫做 Toby，由英国空运到港，爸爸妈妈咧系出名门，全身毛神神。 哇！我都拉啊！ 好听话噶，佢晚晚仲陪我食饭啊，星期六晚咧就会陪我睇鬼片。我哋而家咧同居咗3个月噶啦，我感到前所未有嘅幸福同快乐啊！ 咁就恭喜你啦 ，baby。寻寻觅觅咗咁多年，卒之守得云开见月明啊！喂，衰嘢，几时介绍我识先？ 有机会嘅。 嗯， 啊，战强啊，唔讲啦，我哋要食饭啦。 哦， 系咁先啦。 嗯，拜拜 ，Toby。哎呀，你去咗边啊？唔好意思啊，要你等啊。吃饭啦 ，Toby。 癫也癫过，蠢也蠢过，今天智慧总算比较多。加速找不起万灵我，终于撞于我。政治的吃讲究的买，今天贵精也不贵多。 炫 耀失过先发现最啱身的一个。 K-A-R-E-N, let's go! 我是一个发育健全的女人，需要各种营养的平衡，无见一论各位锡我的人，不要先是紧要，我重要食粉，专研靓心工作美食和旅行，幽默现今风格自由护肤品， sorry but not sorry， 我没少男人，哎呀不是故意，我只是特等，讲到这里不要转下话题，时间关系我就要被阻止肥鸡，帮他按摩盐同老抽要落齐，就爆香花椒八角金葱红葱蒜头叶贵。加啲熱水冰糖豉油做個底，再放翻主角落去温柔仔裡慢火冚蓋，3分鐘，哇啦咁就搞定呢隻似國際嘅豉油雞。 癲也癲過，蠢也蠢過，今天智慧總算比較多，靠就走過起碼令我終於終於我，精緻的吃講究的買，今天貴精也不貴多，亂要失過先發現最啱心的一個。 整开甜品做乜飞檐教人整鸡，出国太耐孝敬下自己个香港胃，伴侣锡你咪整佢食当系奖励，阿嫲嗰阵先会煮啲好嘢博佢留低。正如以前我 shopping 数以吨计，全部都系谂住再俾某个人睇。事到如今，就算已经同佢一齐，个人风格梦想价值都唔想跪低。 放大了爱，别放低。你着返好你件浴袍， 癫也癫过，蠢也蠢过，今天智慧总算比较多，卡中找个起码令我终于终于我，精致的吃讲究的买，今天贵精也不贵多，乱要失过先发现最啱心的一个，苦也苦过，今日更苦，今天智慧总算比较多， 我是一个发育健全的女人。Hello， 系， 哦，新翻咗几件有士多啤梨同 cream 嘅大褛啊。 嗯，唔使啦，唔该。我而家有肉蒲、honey 同埋老抽 ，OK 噶啦。 如不可碰着对的人，仍不愧好女人，谋求自漂亮。 今日故事咧，由李丽月小姐所写嘅一个关于一个吓，即系单身寂寞但系又成功嘅女人。咁女人成功嘅定义系到底系搵到钱啦，定搵到老公咧？ 系啊， 请问有咯， 部分啊， 但又唔可以太贪心噶噃。有时咧，同埋有头先诶剧情里边有一样嘢，我都觉得可能啱啦，可能我唔敢一定啊，就系男人有时都几惊诶啲成功好成功嘅女人嘅，即系好似成为佢嘅。 背后嘅下属咁样嘅，因为你有某啲成功嘅女，某啲啫，对唔住啊，即系如果有你有啲听紧嘅，某啲成功嘅女士咧，佢会将嗰个办公室嘅气场咧带翻去，喂，老公帮我斟茶，哎，老公帮，即系嗰啲咁， 系啊，或者你唔应该咁摆个电话，好容易跌噶， 系啦，咁样样，即系指挥嘅做嘢，会唔会系咧？ 系你讲嘅系我，系啊，你嗰啲 remote， 你如果攞咗出嚟嘅话，你中间攞咗个窿嘅话系唔得噶嘛，应该再拍拍好佢。 系啊，因为佢办公室系惯咗用呢个方法同人讲嘢， 点点人啊嘛，系啊。 但系都市剧，我觉得又几好玩。 首先喺呢度嘅话咧，我真系要衷心鸣谢嘅就系 Made in Hong Kong 李志刚， 好嘢。 系啦，佢真系做到呢个入木三分。 系啊，佢成个发型师。 多谢晒你，其实我系有谂过嘅，就系咧同你调转嗰个。 嗱，我话俾你听，战强必须我演。 你都演，你演得非常之好 啊！因为你演咧，嗰种战咧特别出啊，好出啊，好有图画感。 冇错，够战强啊嘛！冇错，就真系，我觉得就我一路喺度谂紧嘅时候，我就谂住嘅就系应该系 Alex 会帮我做呢一个 发型师， 发型师嗰种咧。嗱，叫你噶啦，你唔好再洗啦， 要起尾指，揸把大指。 冇错，咁亦都要多谢嘅就系我哋嘅 producer 啦，阿 Candice 啦，咁啊就帮我哋做一度 Waitress， 都做得好。出色噶，系啊， 啊 多谢大家 ，very good， thank you，、啊、希望大家中意啊， 冇错， 福利新知， 我觉得咧。啲烂剧咧，我觉得要开始出笼啦。 哦，你啲烂剧 系啊，暑假我觉得要轻松。 但系听日你唔系一个红船嘅咩？ 唔系听日，听日系讲嗰个破茧。紅船再安排，即係我意思， 嚟緊少 暑假會有啲瘋狂喜劇，大家開心心嘅，好冇？ 陸續出嚟，陸續推出嚇， 可以啊， 係， 好難講嘅陸續出。 同埋其實我真係好開心，因為其實我哋粵台有好多即係人才， 精英啊， 係啊，即係 Alex 話，我覺得一定係要之後要好多嘅， 冇錯 啊，揾佢幫我手， 幫佢寫一個劇， 可能同我爭個最佳男配角。 好啦，好啊， 係啊，你試緊， 時間差唔多到啦，我哋聽日再見， 拜拜。